美國嗰啲電網停咗，咁就會有幾個月時間嘅變咗無政府狀態。你到時係連差人都唔管咁多，因為你差人人數唔係好多嘅啫，其實相對啊，相對。咁如果個個都變曬暴徒，個個都係出嚟，即係你唔搶人就搶你嘅，咁你其實就跌入一個嚇，真唔知咩正北斗之拳嘅 斗之拳啦， 其實。咁其實都係有啲 documentary 啊，同埋有啲細啲嘅片係拍過呢個題材，係科幻嘅。唔係話佢有怪嘢，但係佢以呢個題材做科幻。咁而 Eva 都玩過一集係玩武電咯。咁佢嗰度都講過，即係現今社會電力係對人類好大嘅，即係好大嘅，冇咗根本你成日會生存唔到啊！直情會個社會亦都會係啊，會唔得啊，會玩完嘅，係咯。咁以前古代就冇呢個問題喎，因為古代冇電噶嘛，即係大家都係點蠟燭電，咁有咩太陽風？根本 feel 唔到嘅，就人類又 feel 唔到，佢過咗冇咗，咁影響蠟燭嘅啫，係咪？咁但係現代就太過依賴啦，咁變咗呢個係一個科幻題材。咁我一陣不打同大家講下，係 冇錯。 咁好似你話都其實最尾係真係關個太陽黑子、太陽風事。 係啊，係個咯，係啊。不過佢有少少扭嘅，即刻我講下。係啊，佢唔 係。我一陣講下好。冇錯。我點解咁講咧？又一陣會接埋阿馬出嚟，因為唔夠錢。咁咪你哋講先。咁你哋講完咧，我會翻翻嚟同大家講呢個 hit 啊。好冇，咁你哋讲住先，好冇， 好， 咁 啊 交俾你哋啦。 好啦，咁啊接咗马仔入嚟啊 ，Hello 马仔， 系大家好， 系 Hello 马仔，早晨早晨。 咁我哋依家就数咗个榜先啦，好， 马仔嚟啦，数榜。 系，咁啊第一系呢个打死不离三妇女啊。 哇，呢套啊众望所归啦，系嘛？因为咧呢套上个礼拜都叫叮当码头，佢同呢个出猫特工队，但今个礼拜就已经呢套过2000万啦，系啦，即系票房。咁啊，叫做炮出噶啦嚇，咁啊，即係亦都爭取緊，係咪可唔可以破到PK 同埋呢個作死不離三兄弟咁啊？咁我估應該得嘅呢度係啦， 係，係啦。咁啊，第二呢個巴里薛爾非常任務， 係呢套冇睇， 題 材關係，我啊真係擺到好厚個 priority， 咁我未睇嘅，係啦。咁呢套真係嚇，係咪科幻啫？其實唔係科幻啊，都係嘛？ 唔科幻，真人真事啊！佢話 真 事，我都冇時間睇啊！呢套原本都諗住嚇，睇下有冇時間攝去睇，都睇唔到，係真係唔好意思。 係，如果睇到啊，下個禮拜或者補翻少少咧。 係啊，下個禮拜補講啊，冇錯。 係啦，咁啊，第三啊，《戰狼二》啊， 冇錯，終於上啦！咁啊，國內就55億票房嘅，得唔得嚇？咁就嚟到香港最上啦！咁究竟點咧情況？咁樣就好明顯，就戲院不多。咁佢總之首日即係叫禮拜四嗰日嘅票房一定輸俾太爆太子冚倉，輸俾 E， 亦都輸俾呢、這個即係 Tom Cruise 嗰套飛機嘅，即係嗰個非常任務嘅。咁但係咧就好多人都估就話一定差啦，咁但係就估唔到又唔係想象中咁差嘅，即係都叫喺小型發行嚟計都叫做好似最好28萬好似首日票房28萬。咁啊，不嬲香港個啲發行好粗略咁估啦，冇事冇降嘅戲，首日票房10%就當係最終票房嘅，彎呢個數。咁即係啲人估佢可能500萬以內，即係意思280萬，就至到即係可能300多萬，咁可能好多少少當500萬以內啦。咁會估計咁樣嘅票房。咁但係咧有特別嘅就係呢套咧，就已經第一日首日票房咧就已經有好多團體就撐場嘅。即係大家都理解呢個就係即係愛國團體啊、親中團體啊、建制派啊等等，咁啊會有好多嗰啲乜鬼咩場啊過嚟，又咩車埋你過去睇咁樣。咁有團體鐵票撐住又唔知點啊？咁但係就事實，你問我就普遍觀眾可能都抗拒嘅嚇，始終都係好一套國產洗腦嘅主旋律電影嚟咯。 唔係，但係我見咧啲人睇咗嗰啲咧都話其實套戲又唔係真係咁差嘅嚇，佢哋覺得。都即係似啲80年代啊，嗰啲 Rambo 啊嗰啲咁樣嘅戲， 係啊 ，Rambo 打法 嗰啲嘢， 係冇錯。即係你話，不過你問我差唔差就即係，因為佢無敵咧，你又好鬼唔好睇。佢又唔同咩攻殼行動嘅，你都叫得，你都要有得打啊嘛。佢都唔受傷咁樣咁啊。 哦，唔係呢啲係80年代、90年代嗰陣時啲興嗰啲嚇，因為其實呢套真係似嗰啲嘅本身。 係冇錯。即係一個打幾百人咁樣嚇，咁啊仲要 係即係有都係 Rambo 嗰啲，佢擰轉面開槍，啲人中咁，人哋喺後邊開槍，佢係咁走唔中嗰啲咁樣。 係啊，冇錯，係咯，係呢只嘅，冇錯。咁啊就咁啦，咁啊同埋就即係，不過我諗香港觀眾最頂唔上最後嗰幕嘅， 即係你話如果冇咗佢，自己變埋國旗，自己喺架車上面衝入去嗰幕，咁我覺得都叫做一個叫做合格嘅槍戰片啦。即係只不過膠啲啫，我覺得，因為佢整體個打法都好膠嘅。你問我，咁但係問題佢加埋嗰幕，我覺得香港人會好反感啊。係啊係啊，咁樣咁啊，即係主旋律得滯。亦都太過奶共啦，即係你問我，即係接近開埋嗰個花嚟舐咁樣嗰只嚟嘅，咁啊變咗就即係我哋睇一睇到皺曬眉頭啦，係啦，係啦， 好， 嗯， 好， 加第四係啊，呢、這個小丑回魂啊，再係 Ella 呢套重點講啦，亦都知道阿 Tasco 就好 buy 啦，兼就阿 Tasco 就好多資料嚇，亦、啊、都有前後新作，即係電視電影同呢套比較，咁啊變咗即間咧好大 part 啊，由翻 Tasco 去講翻，咁我會講少少嘅啫，係啦冇錯。 嗯，咁啊下低啊第五啊出貓特工隊啦，已經係。 係冇錯，呢套就講啦，上個禮拜開咪我講話佢未過呢、這個人妖打排球1500万，咁但系原来上个礼拜日嗰刹那已经过咗啦，咁所以话后屘要出翻 post 斗值，咁而家票房好似都1800万咁上下咯，系啦系啦，咁但系佢系呢刻已经输俾打死不离三妇女啦，系啦系啦，冇错， 嗯，系，咁啊第六啊已经系呢个港产片呢、這个西方极乐之太爆太子太空舱。 冇錯，呢、這個名字就唔係咁易讀得到嘅，係啊，即係好多人都唔知咩嘅咁樣咁啊。咁啊係向西嘅作品啦，即係向西村上春樹嘅作品，咁亦都係新導演，咁亦都咁，但係呢度要少少賣關子。新導演其中一個導演叫吳少倫啊，佢係不嬲聽開沙巴全面睇， 哦， 得唔得啊？佢係我哋嘅聽眾，仲要好早已經聽啦，係啦，咁所以都值得即係證明我哋有啲觀眾係即係業界人士都好高質㗎，咁因為我訪問咗阿導演嘅，咁佢話佢憑聲就知道我真心，斷正嘅接近係，我開又唔認嘅，咁後屘佢就話冇玩啦咁樣，咁啊就咁啊，即係 OK 嘅，你問我 OK， 咁即刻講下我真講，係睇下睇先，冇錯， 係第七，咁啊 AD Live 2017啊。 哇！呢、這個棍喎，舞台劇係咪直播啊？唔係定係錄播啊？都係點播啫嘛？ 應該係錄播嘅。 係咯，即係唔係一個直播 live show 嘅電影嘛？ 我見佢都有兩場咁，應該係錄㗎。 係啊，兩場係咯。喂，呢套棍啦，係咪係連埋啲聲優做嘅舞台劇嘛？係嘛？係嘛？好似 係都係聲優做嘅。 係啦係啦幾棍呢套嘢，不過就即係我諗另類啲，喺邊度做得上咧？即係係嘛？ 前關前新天地同埋呢個咩啊？呢、這個 係喎，嘉禾同埋 MCL 咯 ，MCL 九唔同，啊九唔同， 係 冇錯，好就咁啦。 係第八呢、這個非常盜賊，唔係速 盜 喎， 速盜 速盜啊， 佢食係啦盜。喂，我睇咗我呢套，反而我尋晚最後睇喎，所以我都阿新未報告俾新啲聲。 哦，咁 啊，當然唔科幻啦，快港地就幾有角度嘅，因為佢係搶啲即係搶啲古董車嚇，即係係啊，用古董車嘅。狂野時速嗰啲檔係啦係啦，咁幾過癮嘅。我即刻講都話曬咗呢個禮拜，係啦，好冇？ 嗯， 好。 係，咁啊，第九已經合到聯盟。 呢套可以分啦，可以分你啦 嚇。咁啊，十啊，殺破狼貪狼啊。 係呢套啊，普通啦嚇。我唔中意古天樂打唔到啊，唔好睇覺得。係啊係啊，咁啊，不過劇本 OK 嘅嚇。咁喂，烽火動物園係咪優先咧？定係咩咧？呢套都好多人講， 係咪應該都正常啊？我見佢廿 正啊！ 哦， 我未睇啊！呢套又真係如果正常就係咯，都有啲感人嘢啦，啱啱啱真實嗰啲係咯。 嗯， 佢係講嗰個即係二戰嗰陣時又係嗰個女主角咁啊收埋咗班猶太人嘅應該係，即係喺個動物園嗰度。 嗯。 咁樣係之後仲有冇啲咩新相咧？ 下面我怎麼數落去嗱？心跳紐約應該係咪依個禮拜定上個禮拜已經上咗？我唔記得。咁啊，係心跳五百次嗰個導演在拍嘛？係嘛？我八月31日我應該上咗佢，上個禮拜都冇睇過。即係文藝片咯呢套咁，即係係咯。數落去啊咩嗰個青年警察係咪？ 哦，佢話都係上個禮拜上咗，31日上咗。 我三號上咗都係啊，冇啊， 得四場嘅啫， 四場啫，係啊，好少啲，啲韓國片爭啲啊，依啲又唔係好多大勝，數落去啊，咁嗰啲咩諗下少少， 即係玩藝術宣言咯，有個優先場一場應該， 哦啊，見到喺個底度，係 啊， 哦咁都 呢個應該下啦，嚇應該其餘嗰啲都係夠嘅，

咁呢樣就真係導演功勞。咁我覺得即係新導演嚟計，即係滿意，亦都呢套係值得睇。咁同埋係咯，即係真係香港電影咯，係啊，因為佢入邊都有串埋，都串好多嘢嘅。喺國內應該上到啦，點都係啦，即係冇乜可能會上到，係啦，國內就咁。 得啦，係咁啊，有冇補充？ 冇啦，呢套搞掂啦。 阿新，你有冇嘢？ 冇啊，呢套。 我就覺得都係睇下 buy 唔 buy 咯。咁係係啊，應該如果 buy 嘅，如果佢聽下阿大咁講，如果 buy 嘅話，佢即係導演咁樣做出嚟，如果啱嘅話，應該都 OK 嘅。 係係係，冇錯冇錯冇錯。 哈哈。咁啊，系啊，下一套咁讲边套先？ 好，下一套嚟就快讲就呢度就系快讲啦，速度啊，非常速度啊，咁我哋话晒呢个礼拜啦。咁啊嗱，虽然唔科幻，咁但系咧就你问我都系走好似狂野时速咁样嘅方向。咁但系你知狂野时速后期就真系狂野时速就系逼军天猛将啦。咁同埋佢哋已经唔系偷车啦，佢哋做特务啦，咁得。佢下下都係救地球、救世界咁就係啦。 特工啊， 咁變咗。係啦，咁今集又唔係啊，還原翻佢係小第一集，即係又係嗰啲罪犯走埋一齊，就遇上差佬，咁啊跟住後屘又有啲無間道，咁啊大家目標就係話要偷嗰個好勁嘅黑社會嘅珍藏嘅古董車，咁但係就斷正捉到，咁啊劇頭啊捉到算正，咁啊跟住後屘 key 跨交換條件，就話我唔殺你，你幫我一個禮拜內，我就係好鍾情嗰架。哇！究竟唔知咩三六五，唔知傳聞好似係咪第一架史上第一架法拉利？我真係唔記得 ，up 咗一紮，我唔記得嗰啲資料啊。咁即係法拉利，但係古董車嚟嘅，就係好勁好勁，個樣好靚，即係古董車咁樣，但係靚立立咁樣好勁咁樣。咁又話 佢 三千萬 部，係佢睇資料，佢話係偷一架1962生產法拉利250GTO 啊。 哦，傻，系啊，即系好劲啦，系嘛？咁啊，谂住偷，咁啊，后屘夹机偷架，咁但系就话唔信你，咁啊，于是就置咗一个黑社会嘅你当表弟咁样落嚟，咁啊，同佢一齐有啲互动咁啦，兼入去叫监视住佢，美其名，美其名话帮佢，因为佢可以成功混入去，又识当地嗰啲陀地咁样，咁后屘搞落去，咁跟住嗱有女啊，即系都有波嘢戏啊。咁啊少少啦嚇，藏戲咁啊打車輪嗰啲，咁啊跟兩條女咁都話可以，條女反而想查下邊個，因為好鬼面善喎，即係男主第一男主嗰條女咧大眼，好似近期好鬼多戲，不過呢個撳一撳喎，即刻先再講。咁啊跟住加埋連埋條女咁啊，最後噼啪咁啊就偷，咁啊到即係偷左偷右偷，佢大規模偷車就試過FF 咗一次，咁就係話講點樣係先偷警署啲警車。再爆入去就扮黑差佬嚟掃場，就等個黑社會大佬走嗰陣時，原來嗰啲差佬、警車嗰啲特種部隊嗰啲人全部都係自己人，咁啊偷走曬部車。咁呢個叫 FF 出現咗，但係有畫面嘅，咁但係就唔失敗嘅，失敗。咁兼就斷正輸埋，咁但係就後屘扭上樓就到第二次真偷，即係真正現實偷啊！咁原來係。表面是不得，但原來到佢一開門，你才知道其實佢偷不是偷緊佢法拉利嗰個黑社會，而是其實一直佢同法拉利個黑社會咁啊劇透啦，就夾埋嘅。佢哋個目標由頭到尾都是偷翻一開頭嗰個意大利個黑社會。咁即係佢開頭係受意大利黑社會委託要偷嗰架法拉利嘛，但其實由頭到尾佢個目標點解個會遇上嗰個意大利黑社會都係個局嚟嘅，佢個目標其實偷翻意大利黑社會去下邊嗰十幾架古董車，咁最後就啱啊，跟住大追逐咁樣完咁樣。咁情節上就你問我就唔係好理科，咁但係就好多飛車鏡頭嘅。咁而且用古董車嚟飛，側邊又有啲正常車追咧，呢個畫面係幾新嘅。咁而佢今次特別又玩咗嗰個有個叫做我唔知咪歐洲嘅應該，即係但係就喺啲峽谷，一啲你當係好迂迴嘅山路嘅好窄嘅條路。咁但係咧就嗰啲路係永遠黐住啲山嗰啲甩甩突突啊，嗰啲山腰嗰度咁行嘅。咁佢就有一啲咧好咁樣好迂迴嘅山路嘅追逐，而用咗好多航拍，咁好多 即係天空望落嘅視點，咁嗰啲路你知中環交錯嘛，咁我講佢點樣，哇喺啲路度走嚟走去，又捐來捐去咁樣，即係有嗰種感覺，有別於一般公路追逐啊，或者可能啲荒野要追逐咁樣，咁佢有呢啲咁樣迂迴嘅路嘅視點，咁又特別啲。咁而最後點樣贏就其實就你當佢打 team 咯，即係原來有唔同嘅人幫手。咁而又最後連個喺套戲入面出場嘅差佬，最後原來都係假扮嘅。咁啊，即係有啲好似想當年咩咩至尊繼狀元才嗰啲咁樣，即係最後差佬都係奸嘅咁嗰啲咯。即係唔好話奸啫，差佬原來都係自己人嚟嘅，都係揾人假扮咁樣嗰類咁樣扭上扭咁樣。咁啊，你問我一定唔悶，上心願望。咁而條女又唔錯，咁所以我覺得又真係都值得睇。其實係啦，咁同埋佢入邊有好多古董車喪咯。即係如果你話真係熟古董車咧，佢一攣嘴咁講，咁又加上啲鏡頭咧，去影佢即係影住咁樣，咁啊拍得幾好型嘅。咁同埋兩條男主角又事實又型嘅，咁變咗咧出嚟個效果咧又即係幾硬，就幾有感覺咁樣。咁我覺得又啱青少年睇咯，更加就 咪似翻似翻 偷 開頭嗰時咯。 冇錯 ，FF 第一集嗰科，即係還原翻最窩，你冇講到咁誇，你只係一個偷 嘢。係嗰陣時啊，係即係啲爛仔咁樣，阿 Poker 就係僆仔嗰陣時嗰啲 feel 咯。 係啦，冇啦，就係、是、啊，啱啊，講曬，咁啊係啊，係呢只，咁同埋佢偷都唔係好誇張嘅，唔使又話哇又要開曬鎖啊，又要揾咩電腦黑客咁樣，佢純粹係個劇，即係個智謀上。點樣局中局又引佢出去咁樣，跟住咁樣嗰類咯，係啊，到實際溝嗰下都好鬼 mechanical， 走過去爆鎖開閘，用咗閘司機咁啊，之前閘好曬噶，揸車即係大家揸去唔同位，跟住分散，即係喺呢啲咯，就唔會話去到又哇又要有個乜鬼，又要講佢有四層保安系統去逐個 crack， 咁佢唔係走呢只路線，咁所以變咗你，我覺得就實啲，係啦，實啲同埋窩。咁我呢度查咗話個女仔咧叫做 N 啦 C 啦，唔知唔識到啊。咁西班牙裔嘅古巴女演员，佢出名在好多戏啊，嚟紧有《银翼杀手2049》都有嘅，英国女主角。咁跟住之前出名嘅有，哇喂，呢度我望落去啊，咩啊，角，即系我插到反转，奇洛里维斯嗰套咩？台湾亦就叫做夜咩？唔系香港亦叫 夜半女敲门啊？ 系啦，嗱，嗰两条女记唔记得？其中一条女就系佢。 哦 就是今 次的女主 角，是有眼大的，是有金髮眼仔那部眼大的，是的， 嗯， 那就是這樣。跟著還有一堆的，不過那堆我看中文應該香港都沒什麼相啊，好像有個叫是 Wardos 即是那個什麼鬼軍火狗裡面，其中一 個,、 okay. 個肥佬的那個情婦的老婆，跟著有個什麼光明擂台，我不懂，跟著有個什麼 Annabelle、但是又不是 Annabella， 不懂，就這樣，但是女的即是她細粒的，眼大個樣靚，但係又唔係好勁嘅啫，即係但係都有身材都有，咁但係又唔係話勁到爆曬出嚟嗰只咁樣。咁喺入邊飾演又佢又唔係純花瓶，又係好似都係電腦黑客嚟嘅。咁但係又有啲同個男主角啊，同埋有場我都幾掰青少年嘅，幫佢打下好緊急嗰下架車揸緊，咁啊叫出咗嚟，佢快過前後邊架車，我估兩條山路啦。即係大概我諗最多都係一分鐘嘅車程就會俾人追到，咁而追到佢好大鑊嘅，因為嗰啲古董車俾人開槍打中都大鑊噶嘛，都有損失噶嘛，所以佢哋叫做話係無損壞地要離開先成功嘅，係啦，咁因為古董車啊嘛，係啊，你同埋佢哋個目標佢唔係為咗逃走，佢為咗真係偷架車要交俾個客噶嘛，咁所以揸翻一分鐘車程嗰下咧，咁啊混亂之中佢跌咗個戒指落出嚟。咁啊，俾個佢，因為隔離就女朋友，即係頭先我個女主角。咁個女主角執到先，咁執到先咧，佢即刻停車，就喺嗰剎那求婚。咁幾 touch 嘅拍得，即係好啱青少年睇，即係嗰種突然。咁個女主角梗係受曬之餘，就係爭嗰一分鐘後邊啲車嘴緊嗰下已經成咗。咁啊，打完個車先再走咁樣。咁加咗呢啲就擺明係慳啲嗰種感覺咯。咁啊，變咗新一代覺得過癮咯，即係呢啲即興嘢咁樣。咁但係又有啲 touch 位。嗯，冇错，咁啊，值得一睇，非常出色，冇错，我好期望续集咯，因为佢都即系似一个 team 咁样组，而啱啱咁就叫最后组成咗个 team， 即系一个主要嘅 main team， 咁似乎诶今集都有少少伏线，就话仲有一架车喺古董卡入边嚟讲个 dream 卡，就喺八重华，咁佢哋仲谂紧去唔去咁样，咁啊完嘅，咁样系咯， 即系攋条尾啊，系。

如果不停咁出咧，理論上地球就會變咗微波爐咁嘅，就會著滾咗啦。即係如果你話兩年零三個月無限每一秒都差啲風暴緊你咧，咁你就照佢烤熟咗地球嘅，咁啊冇可能嘅。咁啊照佢出都係可能未必一陣波爆發咁樣，跟住爆飛到過嚟，可能兩日後嚟到地球。咁啊嗰陣你當嗰陣最多三十秒或者可能三分鐘，最尾嗰三分鐘內嘅開緊嘅電子用品會消失咯。但係理論上你冇開嘅，即係你停咗。或者叫做 short circuit 嘅嘢，譬如你掹咗线、断咗线嘅电器，或者你冇开嘅车， 即系总之冇电到嘅电器啦，系嘛？ 系啦，即系你嗰刹冇用紧电，咁佢就唔会有个一现得实，令到电压高咗。 好辛苦嘅事嗰样情况啦，啫。 系啦，咁你照计你唔系啦，你冇烧，你照计用得翻，佢唔系褫夺咗嘅电力嘅，即系实情，即系只不过烧咗电子板啫。咁但系呢一套就唔同，呢套佢就即系佢个 soft 嘅新闻报道都讲话啊，怀疑系咩本世纪最劲嘅太阳风暴咁样，怀疑嘅啫，都系喺入边啲主持喺度吹水讲。咁佢都冇详细深究。咁但系你科嗰度睇咧，其实佢系似两年零八个月就唔知点解褫夺咗地球嘅电力嘅。即係呢個世界係冇嘢壞，冇嘢著火，冇嘢壞，但係唔知點解呢個世界冇咗電。咁當然你冇電咧，你福嗰度又唔得喎，因為冇電你理論上冇埋磁啊嘛。咁你一個日地球有磁，理論上有磁場有電㗎啦，因為你透過南北極 induction， 咁你已經有電啦，不過啲電好細啫。咁但係問題就佢又冇講嘅，即係呢、這個即係。在没有电的状态在套戏里面的设定其余所有东西都正常的。 那你没有电的话分分钟的核电厂都会有机会出事啦，是吧？ 那是啊，是啊，是啊，一来啊，因为你没有冷却嘛，你很多东西其实腾腾腾腾你可以很大灾难，但这里就纯粹褫夺电力的。那所以就你问我都是一个叫科幻的构想，就其实就不科学的，是啊，即叫不是很通的。那但套戏里面你有看就知道它其实就个原因呢就都不是太执着的，因为它由头到尾，佢 start 嗰下咧都系好生活化。佢系一开头交代晒个 family 一家四口啦嘅关系啦，咁佢又唔系算差嘅，不过又系嗰啲即系老豆挂住做嘢，个老婆又会好扑心扑力照顾屋企，但系啲仔女又唔体谅咁嗰啲啦。咁啊仔女就有个就有好宅嘅，但系宅得嚟又暗恋个女仔，咁但系又唔敢表白咁嗰啲。咁条女又耶嘅，但系耶得嚟又讲佢又其实。同阿媽感情麻麻，咁但係後屘又越嚟越好咁樣嗰啲，咁啊交代曬啲嘢咧，跟住突然間出個字幕，黑底白字啊 Day One， 咁 Day One 之後就講佢瞓醒，發覺喂咁停電啊咁樣，咁跟住就開始啊 Day One、Day Two， 跟住 Day 十幾咁樣，跟住一路咁數落去，就數到兩年零幾多日咁樣啦。咁你如果係咁樣好生活化，亦都係個故事角度聚焦嗰一家人嘅啫，咁以嗰家人做試點。由嗰家人呢一刻佢決定留喺度，到可能兩個禮拜後決定跟人走啦。咁但係總之咧，呢一家人嘅決定永遠係滯後嘅，佢係比所有人都慢嘅，亦都係人哋走佢又冇走，到佢走嗰下就嗰條公路都冇乜人嘅，得唔得？咁因為大家理解嘛，佢應該即係如果好似想當年咁樣咩香港三年零八個月，香港人逃難走上去深圳、廣州，行路上廣州咁樣，成條路都係人噶嘛，即係好似你睇咩一九四二咁樣。咁话条路咁你歪数好多人，咁可能佢避咗啲镜头就因为难拍啦，你下下咁多人大灾难走，咁所以聚焦四个，咁当然佢又唔会话 hea 到话全场得四个人，好似即系变咗末世纪 I'm Major 咁样，即系呢个世界好似净得佢四个人，咁又唔系嘅，佢中途都遇到好多人，亦都有啲场面系啱啱去到大阪，去到大阪咁有啲城市都有啲歪 shot 咁样，咁但系始终佢系咁嘅，咁佢讲起一个咁样叫滞后，啲决定又做得唔好。即係個老豆又往往喺啲唔適當嘅時候做啲唔適當嘅決定，咁嘅情況咧點樣四個見患難又見真情咁樣？你當我係咁，咁佢似描述嗰個 family 嘅求生之道，同埋個人性刻畫就即係 family 入邊嘅感情建立，就多過好似以往一啲災難片就描述人性光輝啊、人性醜惡啊，係以即係拉歪咁講，佢係個角度唔同，佢以一個即係平凡嘅一家四口點樣掙扎求存就做嗰個主旨嘅。 即係其實係咯，即係其實呢套如果聽咁講，其實佢本身都係個包裝嚟嘅，嗰個停電嗰啲，其實都係講個家庭如果逆境點樣可以。即系聚翻埋一齐啊！原本 冇错，但系当然佢个逆境掹出就系冇电啦。咁而冇电本身就最大镬就冇电冇水。 唔系呢个系理由嘅，系啊， 系啊，理由嚟嘅， 系啊。 冇錯， 個重點其實係個家庭嗰個相處嗰個先係重點嚟嘅。 係啊，係啊，即係重塑翻家庭。咁最後當然佢哋因為個佢哋個家不嬲就係唔中意鄉下地方。咁但係就因為去到依個 moment 咧，佢發覺唯一可以依靠就係翻去八八度，即係鹿兒島嗰度。咁但係佢最後去到啦，咁呢鹿兒島八八度佢仲係講緊係自己捕魚。自己不嬲係種菜嘅，咁加上去到又嚇嘅好，大家好齊心好誠咁樣，咁啊變咗佢最後就喺嗰度先可以叫殘存到，直至兩年零三個月咁樣。咁而有個改變，又講最後又即係知道啊，即係城市生活、鄉郊生活又去鄉郊嘅好咁樣。咁但係當然最後 ending 咧就一切恢復正常啦。咁而佢恢復得嚟都好鬼好淡淡然嘅，就講佢到兩年零幾多日啦。嗰招好招嘅，即係你當凌晨三四點，咁跟住係個男主角就即係小日向文世啦，咁啊小日向文世就突然間醒咗，跟住我哋觀眾唔知嘅，咁淨係得阿小日向文世知，咁佢發覺有啲迷惑，於是就自己一個人擁開老婆喺隔離嘅啫，咁啊擁開咗咁出去喺度揾咩咧？慢慢揾，我哋就開始有啲少少聲音喺個底度出現。咁跟住直至到佢推咗去個雜物房，行咗去都，即係佢因為住嗰啲一舊嗰啲村屋嘅，咁啊過咗對面個建築物嘅，即係對面一個村屋仔，咁啊村屋仔入邊再拉埋個雜物房，所以我哋先聽到鬧鐘聲，咁樣嚟入，咁然後佢就有啲詫異，跟住喺個雜物入邊揾到個哔哔哔哔咁樣嘅鬧鐘，跟住一望出去，咁因為嗰時啱啱你當中日初升啦，即係凌晨四點五點，即係發覺。個島慢慢好似個波浪形啲街燈著翻，咁跟住然後就慢慢有翻啲咁嗰啲好似警報聲咁樣，咁跟住哇啲人起身，咁跟住就會咁老婆有翻電啦咁樣，咁跟住好 soft 咁交代，咁跟住啲人好開心衝翻出嚟咁樣，咁結果咁跟住然後就一夜跳就話五年後啦，咁五年後就佢哋去翻東京，喺翻城市生活，咁但係個成個人個。性格啊，同埋個家庭個環境都變曬咁樣，咁就最後就叫做新聞交代翻個原因，懷疑太陽黑字咁樣完嘅。 咁但係其實 好生活痛啊，係啊，其實就唔痛喎、啊，即係你問我，咁但係 係啊，揾個理由做個診， 係啊，佢都話懷疑啊，即係你問我就，你當係上天突然之間褫奪咗人類兩年半，就係想你體現。咁當然要帶出其中一個 point， 即係除咗人性塑造，佢就帶出就係話係咪反思現代生活，即係同鄉村生活。咁即係現代生活係咪咁依賴電力呢？當你冇咗電，你發覺你現代生活原來係咁，現代人係咁，你連求生能力都冇，基本你捉魚又冇，你行街你想生火又生唔到，你一冇電死曬，你冇嘢查，你冇知識，你個人成日以為可以上網查資料，但你發覺啊，你冇咗電話，而家你乜都冇，你連基本地圖都冇，你連原來呢個縣後面個縣有條公路你又唔知咁樣，全部依賴曬電話，咁佢有呢啲咁嘅反思嘢都有，咁 係即係類似呢啲係帶出嚟 啦，冇錯。咁而佢入邊個人在就佢好暴儀式影住個。個 family 點樣走？咁佢走嘅絕招都係靠踩單車。咁但係就後期就講佢原來嗰個 lens 個宅男咧，其實都叫有啲知識嘅，某方面知識。咁佢好中意整啲機器，佢知道咧電池補充液咧其實係蒸餾水。咁佢因為咧佢遲啊嘛，佢次次去到最後啲超級市場啲水有啲被人攞曬，咁啊旺旺就冇水飲。咁啊冇想之餘咧，咁佢試過飲山坑水啦，咁但係飲完就幫佢男主角霍亂嘅，即係你當佢重病痢疾咁樣屙到趴曬街，咁啊但係後面好似後屘終於攞啲藥食頂住，咁啊變咗後屘真係冇想飲點咧，咁後屘又發覺就喺啲電池嘅即係啲超級市場入邊整電池嗰啲補充液就冇人攞，咁但係其實後屘發覺原來係水佢飲得嘅，咁佢就揦曬嗰啲電池水擠曬個單車度咁就咁踩，咁啊靠飲嗰啲水，咁食咧就開頭啊冇嘢食。咁後屘咧就食貓糧喎，又食狗糧咁樣，咁佢又話貓糧狗糧其實都食得嘅，咁最後就最後食到都冇食啦。咁佢遇到啲人，咁啊遇到嗰個人犀利喎，其實其中一個女仔咧，其實係藤原紀香嚟嘅。 哦， 係啦，即係佢有四個著刀型嘅單車客啦，其實係四粒都係粒粒星嘅，即係男仔都係星嚟嘅，男仔要做海員嗰個男主角。即係係啦，即係總之四個就好型嘅，好享受呢次逃難過程。咁因為佢嗰四個係好有裝備，亦都係好識得

Thank you。 嗯，系啦， 咁啊，系啦，咁下个礼拜就照计就红衣小女孩二，仲有就系咪下个礼拜金圈子啊？已经会嘛？系咪？ 我未做，未做。 Kingsman 未到， 未到，要再过多个礼拜。 个礼拜，明白。好啊。 嗯，咁啊，咁啊，系啊，睇翻 Tom Cruise 睇下咯，礼拜睇半部翻咯。 系啊，睇半部都翻啦。 同埋套 Baby Drive。即係嗰套咩？ 係喎，係喎， 好背哦，車神啊！ 好背車手，冇錯。 好啊， 係啊，嗯，咁啊，多謝曬啊，阿打，係啊， 好， 下禮拜再， 係啦，下禮拜再見大家，亦都我都要聽下 Pascal 嘅讀稿分析啊，係啊 ，Ida， 好冇 ？Thank you 曬，下禮拜見大家，拜拜， 拜拜。好啦，我哋又接翻 Pascal 翻嚟啦 ，Hello Pascal。 喂，首先你哋已經講緊呢個小丑回魂啦，係咪？ 係啊，冇錯。 嗯嗯。 诶、哎，咁样好，咁我哋继续讲啊，咁我哋讲翻啲深入啲嘅嘢啦，开始好嘛？头先、 嗯、 有冇讲到个古仔噶？都冇噶系嘛？ 我冇啊，冇。 冇冇冇。 哦， 好基本，有啲咩廿七年翻嚟一次咁， 都系一 棚， 即系简单讲都系有棚细路就对付一只怪讲嘅。 系啊系啊。 系啊，咁简单啫嘛。系、啊。系咁啊，其实咧，你可以话咧，呢一个系一个创咗一个套路嘅一個故事啦，咁其實最早係啊係幾耐咧？係1986年係咪咧？阿 Stephen King 寫個故仔嗰陣， 呢套小説應該係1986年咯，我睇資料 就係啦。咁但係就應該早唔過 E.T. 嘅，如果我冇記錯， 嗯， 係咪咧？ 應該係 E.T. 係幾多年咧？ 赤化 啊！82啊！咁照計咧，講翻細路同一隻嘢嘅關係最舊嗰套應該係叮噹啦，係咪？ 咩啊？ 算唔算啊？ 几年喎套？ 唔系，可能会唔会 Q 太郎咁早啲啦？即系总之，大家可以咁理解嘅，有只怪嘢出现咗喺一个正常嘅世界嘛，咁跟住就同班细路仔结识，嗱结识唔一定系朋友啊，可以系敌人噶。系，咁呢啲外国版本咧，其实佢一个反转版嘅叮当嚟嘅，大家有冇谂过？ 系， 嗯， 即 嗱，咁呢啲角色咧，而家日本先至多嘅，近年咁有邊個咧計有早唔係好多禮拜已經真人版化過嘅劉克啊，咁亦都有令到好多嚇中意睇萌嘅小圓入邊嘅 Q B， 其實都係呢啲角色嚟嘅，即係咧，其實佢一隻你都可以話佢係叮噹嚟嘅，不過咧佢係一隻惡魔嘅叮噹嚟， 係 嗯係，咁但其實你又點知叮噹唔係惡魔嚟咧？雖然佢話自稱佢嚟自未來世界，你又知？其实佢会唔会系恶魔化身嘅一只嘢咧？你都唔知嘅。 咁 而今次呢套戏咧， 佢 就特别中意扮成 小丑啊！俾啲嘢 个大雄 乱咁玩啊，都分分钟毁灭世界啦，系咪？咁点会系帮佢 咧？哦，唔系，即系佢帮佢咧系一个表面嘅，因为呢个恶魔召唤咧，你恶魔 suppose 系帮个人嘅，但其实佢嘅真正用意唔系啊嘛，系害佢哋噶嘛。咁你睇下叮当都几似嘅喎，其实你留意下。 系啊，咪搞到大雄咁烂咯。 唔系你当佢有人害咗佢噶嘛？好似系你。 哦，咁佢嘅真正用心我哋唔知啦，系咯。但系你见佢通常都濑嘢噶，大雄。系啦，咁啊好啦，咁啊跟住一班朋友嘅呢个组合咧，今次都系都几齐人嘅都吓，今次多啲人啦吓，都有七个咁样咁。咁但系呢啲几多个人就唔系固定嘅，不过你知道日本就比较中意五个啊、四个啊呢啲嘅，即系战队啊。嗰几个咁啊，永远咧女又得一个喎， 系 唔够分。 近年啲战队又加多个啦吓，即系啲人睇女啊嘛，知道嘅。 嗯， 咁啊，但系以往啊，通常都系叫红一点啊，佢哋形容系咁啊，即系得一个。啊，咁原来呢个好紧要。咁个女原来要嚟 connect 住，即系啲人，即系嗰班即系男，其他嗰啲男仔。咁呢套戏咧，其实呢个女角都系咁嘅。吓，咁佢喺原著里边咧，仲犀利啊！佢用咩嚟 connect 佢哋嘅咧？就第一个 用爱 咩爱啫？ 系用 漏咗个字，漏咗个字系做爱， 吓唔系而家真系用话系啪啪啪噶嘛？而家用咁嘅称呼。 嗱，咁你想象下，今次呢个戏入边佢哋就嗱，我唔知佢实质演员年龄咧，都唔会好大个嘅。咁但系佢哋里边饰演嘅话，成个小学鸡咁嘅吓。咁连嗰个四眼仔咧，即系四眼仔唔系大雄啊呢度吓。四眼仔啊，即系今次系 side character 嘅一个四眼仔。咁四眼仔其实即系 Stranger Things 入边个男主角嘛。你睇 Stranger Things 入边，你咪觉得佢大个啲嘅。 嗯， 系咯。但系你呢度睇，你觉得佢又好似小学鸡咁喎。咁到底系佢个造型，即系我哋即系全部即系整翻细个定咩咧？咁都好犀利嘅。你睇佢哋好似好细个咁嘅，你觉得？ 系。 咁你就想象啦，呢班就系大雄、正义、纪安同阿 啊哪吒仔。哇！呢班人原來全部都同正義有一腿喎，有一腿意思即係真係搞過嘅。你個個都幾難出街啊！即係如果你喺影像化作品嚟， 唔得啦，正常而家兒童色情唔得㗎，出唔到街。 唔得啦，係啦。咁你當年啊，佢都成日撞入去正義沖緊涼咁都有嘅。咁大雄地經常都裸睇啊，即係影到 J 嘅，即係好似阿小珍咁嘅。咁啊，經常發生喎呢樣嘢，跟住正義就扮揞眼嘅，通常都，咁我唔知佢係咪扮啦， 係 啲人話佢扮啦，因為其實日本佢哋係話正義其實係好賤噶嘛，即係佢哋話，即係將自己扮到好似一個公主咁，但其實佢係好即係利用呢班男仔，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 咧？ 係呢個傳言寫有啊， 有冇聽過？有聽過啦， 就呢睇嗰陣時你都覺得有啲啊， 你睇都覺得係嘛？喺度扮曬嘢咁，扮曬嘅咯。扮曬乖女咁，其實咧呢、這個呢、這個小説入邊呢個女仔就係咁。咁、當然咧嗰、那個誒喺呢個九零年咧就拍咗個電視版嘅叫做 電視電影 電影咁啦，係啦。咁啊好似兩集啊，係冇搞錯啊。因為我睇嗰陣佢係黐埋咗一齊播，咁佢嘅總播放時間即係有成三個鐘啊，即係你飛曬廣告都好鬼長。咁嗰個版本咧，那個女仔就係個孖辮妹嚟嘅，即係正係一個正義咁嘅造型嚟嘅。但係其實咧，喺小説版同埋今次呢個電影版咧，佢就極力想拉翻近啲小説，就係、是、其實嗰個 tomboy 嚟嘅。 哦， 嗯， 嚇。咁當然呢、這、一個電影版開始嗰陣，佢都長頭髮嘅。咁但係就翻到屋企就俾佢老豆就摸咗幾嘢之後，就剪曬自己頭髮，變咗個即係男仔頭。咁其實這個呢個咧，系都系一种性嘅暗示嚟嘅，咁呢度你甚至可以话咧，佢系暗示个老豆有搞过佢。即系你可以咁理解嘅。嗱，呢啲就系电影语言，系咪？系用影像去画一啲咧，佢里边冇提过嘅嘢。咁但系其实呢样嘢都好多人都领略到，唔知啊。因为好可惜今次咧，阿 Sunny 同阿马仔未睇啊呢套，系啊， 嗯， 系啊，系啊，系。如果唔系我哋一齐倾啊，咁其实今次就得我同阿北打睇咗啦，咁啊，但系唔能够。即傾到，不過我咁講啊，嗱咁其實呢個剪頭髮，即係呢個，即係佢覺得污糟，呢樣嘢咪即係川島芳子啫嘛，即係歷史上都係，佢咪俾個養父即係嗰個川島浪速搞完之後，佢咪剪咗頭髮，以後咪用男裝出嘢嘛，你記唔記得呢個歷史？咁當然梅艷芳嘅版本佢都有做過出嚟嘅，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性嘅象徵啦，即係今次呢套電影啊嘛，咁其實似乎佢有講過老豆其實有搞嘅，即係佢咁暗示。咁佢有好多性嘅暗示嘅，咁呢度亦都冇咗即係小說入面話佢哋為咗即係最尾同小丑，即係呢個我叫佢小丑啦，當然其實都同 Batman 嘅小丑有啲關係，因為今次套戲都有喺啲戲院經過，你都見到佢其實寫住做緊 Batman， 咁原來佢唔係偶然嚟嘅，因為即係雖然 Batman 都係咁啱係八九年嘅電影，咁但其實就係因為 Batman 入面係有足嘅，這個又要拆開講喎。即係電影入面嘅形象，其實佢哋自己，即係如果睇翻佢嗰個原作啊，佢哋係睇完個狼人嗰、那個，即係佢哋講佢哋細個嗰陣係六十年代嚟嘅原本漫畫，咁佢哋睇嗰個黑白片啊，那個狼人，咁所以佢哋喺現實度亦都見到個小丑變咗狼人咁去追佢哋嘅，即係佢哋會見翻好多佢哋怕嗰啲形象，而啲形象有由電影度出現，即係電影形象出現，咁但係今次呢套戲就冇啊，冇真係啦嚇，咁但係我覺得佢係有啲暗示咯。即系玩浴缸嘅呢啲咁，佢咪 M Street 咯，即系有啲咁嘅嘢啦，吓， 嗯， 系啦，咁啊呢啲啦，系啊，咁本身佢系小丑啦，系咯，当然系同 Batman 有关系啦，咁但系佢套戏就冇强烈讲嘅，咁你或者甚至你冇留意咁细致，你冇留意个戏院嘅人佢上面系写住 Batman， 因为啲鬼佬戏院系喺个牌度咁有啲砌啲字上去写嘅，佢唔系影咗张 poster， 系 写住 Batman 噶，咁啊好啦，讲翻个女啊。咁個女呢度犀利啊！咁佢就當然咧，佢就唔能夠話將呢、這個性呢樣嘢咁樣擺喺度啦，即係而家唔可以咁做啦。咁同埋佢亦都覺得個真人版係唔需要去到咁盡嘅，咁因為上一次個電視電影都冇嘅，都直情冇曬啲咩電視影，個女真係乖女，即係平時攬住搭書嗰啲咧，仲係咪正義咧？諗下係咯，正義。咁呢度佢就唔係嘅，佢都係俾人欺凌嘅，就俾人喺廁所鎖住啊，淋佢。搵啲垃圾水淋佢咁，嗰啲女嚟，咁就同咗呢班 loser， 即係佢哋自稱嘅 loser 級嘅人啦，即係廢柴聯盟咧，就輾轉之下就做咗朋友啦。咁佢就當然冇同呢班仔有搞嘢啦，呢度佢就純情啲， 就傳說話佢係咁啫，但係其實佢冇嘅。佢同班仔講，其實佢都只不過同一個男仔即係叫 kiss 過一次咁多嘅啫。咁佢同佢老豆有冇我就唔知啦。佢冇講。咁就佢度反而就係同阿肥仔同埋男主角係有個三角關係喺度嘅啫。佢同其他嗰啲仔就冇嘅，冇過過電。咁但係咧，佢好巧妙地咧，就呢度就用咗幾場戲啦。第一場就係嗰、那個係佢哋去跳水啊。即係一個好高嘅山嗰啲個懸崖咁嘅地方跳水，咁佢哋又唔敢跳啦，成班仔喺度吐口水淚，哇好高啊，你跳先啦、啊、咁樣，咁正係你唔敢跳之際咧，咁呢個女角就突然間後邊走過嚟話攞泥咁樣，咁佢就除衫啊，因為其實班男仔都係就咁除衫嘅啫嘛，即係佢哋唔係著泳褲㗎，淨係底褲嚟嘅啫，咁、那個女咪除正薄咯同底褲，但係啲細路女薄咯，細路女底褲嚟㗎 ，OK， 咁佢咪一跳落去，咁跟住佢哋冇影佢哋跳啦，跟住再影佢哋演喺下面，即係落曬水，跟住喺度一齊玩水啊，騎駒馬。其實呢一段戲就係一個性暗示嚟， 嗯， 係啊。咁當然佢到戲入面就唔係話你真係搞嘢啊，即係純粹係一個暗示嚟嘅 ，OK， 即係唔知大家明唔明咩叫暗示 ，OK， 即係電影入面佢哋冇發生過性嘅關係，但係佢係代替咗呢一個小説入面佢哋搞嘢呢樣嘢。咁、嗯、仲有另一场戏咧，就系、是、呢个洗厕所啊，咁就洗厕所好好惨，就系四眼仔冇份，因为要佢惊个老豆随住翻嚟，叫佢出边睇水，喺街度睇水。咁、嗯、其实你都可以大概谂就系咩事，系咪里边喺度搞嘢咧？你可以咁理解，因为佢哋一齐系做乜嘅咧？就洗厕所做咩洗咗？就是、因为佢之前嗰只小丑整个女啊嘛，就系、是、喷到出嚟都系血啦。咁其实喺原本嗰个嘅电视电影入面咧，佢只不过有个气球喺佢个洗手盆升上，跟住啵咁爆开就接到成身系啫，就系咁多嘅啫，即系接落去咁个身咪有啲血咁咯。咁但系嗰血好结噶，所以我话其实似茄汁嘅，即系你会即刻联想起麦当劳噶。OK， 咁但系佢老豆睇唔到喎，佢都嗌个老豆入嚟冇嘢啊，咁样冇血啊，咁样。咁呢度咧，佢就好夸张嘅，佢直情咧。首先就有啲佢有把尺去撩啊，撩下撩嗰啲頭髮，咁你都記得佢即係之前剪咗自己頭髮啊嘛，嗰啲頭髮佢係直接沖咗個洗手盆咁啊，佢係塞咗係正常。咁佢撩啲頭髮出嚟，啲頭髮竟然識喐過去蜘蛛絲咁，譬如 rat 咁，成個綁咗佢，咁跟住扯咗埋個洗手盆，跟住就噴血，係咁噴血，噴到咩程度咧？成個廁所、成個沖涼房都紅曬為止。 咁 咧，咁佢必定成身都係啦。 係。 嗰段就係 carry 嚟嘅。係 啊，直情係啊。 即之前啊，即系 hit girl 啊 ，Cody 有做有翻做过咧，嗰出就系 Stephen King 嘅成名作啊嘛。 嗯 嗯，咁嗰度佢系刻意重现佢，即系成个人好似俾红油淋过咁嗰样嘢嘅。咁嗰度佢都嗌个老豆咪走入嚟，嗰老豆就话：，诶、欸，做咩？你冇嘢啊嘛？咁佢话咧，周围都系血，嗰度冇啊，边度有啊？咁你唔系傻咗嘛？咁但係其實佢實質佢影我哋觀眾見到嘅就成個沖涼房都係血，同埋佢成身都係血，紅色啦最少係咪血都唔知嚇。咁佢係似血啲嘅，今次呢個就唔似茄汁有嘅嚇。咁結果佢就叫嗰班仔上去睇啊，就睇下佢哋見唔見到啲血啊嘛。其實初一就係、是，咁結果佢哋全部都見到嘅喎。咁咪一齊幫佢洗廁所就係咁咯。咁嗰段戲咧，你都可以話係另一個佢嘅性暗示嚟嘅，即係你嗱你係咁樣睇戲嘅 OK。嗱，識睇嘅朋友話：，哇！呢啲戲好明顯啦、啊，但係我就覺得唔係噶。你對一般嘅 觀眾 嚟講、 啊， 其實佢哋真係未必睇得明嘅。咁我諗有需要去解話啊，呢度咁血本身係代表乜嘢咧？咁當然係個女嘅月經啦、啊。咁亦都大家知道破處係會點噶啦。咁大家可以理解一下中間嘅關係啊，咁都唔止，咁而呢樣咧，亦都即係牽涉到最後咧，咁如果咁佢呢個女喺冇喺小説咁用性嚟聯繫呢班男仔，佢用咩？其實佢都係靠噏，咁就好似 Princess Leia 咁嘅啫，靠噏嘅啫，咁啊聚埋班人聚，但係佢哋最後咧完場咧，咁呢個就唔係個女，係個男主角，佢就幫你每人隻手度畫咗一下流血，跟住就插血為盟，咁其實最後都係用血嚟連埋佢哋一齊，大家有冇睇到呢樣嘢？ 嗯， 即系佢哋成个 bonding 都系同血系有关系。 嗯， 吓咁佢最屘佢哋拖住手吓、啊，最后完场之前拖住手，咁就每人个手掌度有血啦。吓、啊，即系佢自己戒咗就一下嘛。咁你就话如果呢只怪物系未死，因为佢哋唔知佢死咗未嘅。即系今次佢即系叫做搞掂咗佢，但系其实佢哋话咧，佢一定会再翻嚟，因为佢个传说就系、 或者唔係傳說啦，佢哋查過歷史就呢隻嘢每27年就會即係就會翻嚟一次。 嗯， 其實佢要冬眠啊，一陣解釋俾大家聽呢隻係咩嚟啊？ 嗯， 其實係科幻嘅，大家以為我哋講緊鬼嚟啊，其實唔係鬼嚟嘅，係外星生物嚟嘅。啊，唔止外星係嚟自二次元嘅生物嚟，即係其實佢係生物嚟嘅。或者一個生命體啦，因為佢唔係好似我哋咁啊，係一個光嚟嘅。系你咁行得出嚟咁啦 ，OK， 光嘅， 其实唔系好黑苏鲁神话啲嘢咁样。 嗱，直情唔系，直情系黑苏鲁神话。不过呢个系 Stephen King 版本嘅黑苏鲁神话，亦都系同 Dark Tower 黑魔塔系有关系嘅，竟然，嗯，系有关系嘅。咪一阵先慢慢解，真系太多嘢。系咁，所以我解释翻血喺呢度有咩意义？吓，其实系有意义嘅，即系最后佢哋即系系因为血而联埋一齐，合血为盟。咁佢哋就 promise 话，如果27年后呢只嘢其实真系未死会翻嚟咧，佢哋就会翻嚟呢个摊嚟对付佢。无论嗰时大家做紧乜嘢，都要翻嚟。咁就以防大家会忘记，因为个女仔就话：喂，其实我哋咁啊，成咁多年后，我哋会唔会已经唔记得咗啊？咁佢讲得正好。其实呢个古仔就系话俾你听咧，当你长大咗之后咧，你系唔会再记得即系细个呢啲嘅荒唐事啊。咁你可以话咧，呢出戏其实都系一个恐怖版嘅那些年。 系。 那些年一起搞嗰啲女孩啊嘛，呢套系，咁只不过佢加咗一只怪嚟去串联咗成个故事，其实都系呢种故事。你或者你理解佢成为 M 级都得，系咪啊？ 即系那些年加埋怪物啊嘛， 怪物就冇讲佢老咗回忆嘅。呢个 Mini 咧就系 M 级，或者天与地啊，系咪？天与地又系讲佢哋大个之后，咁谂翻佢哋细个夹 band 嘅事啊。咁当然嗰套就加咗食人呢个题材啦。咁亦都系咧，佢一个女联系晒佢哋嘅。咁你可以谂，咁佘诗曼呢个角色其实咪应该同佢哋几个都搞过嘢？即系如果即系其实你觉得系嘅，虽然佢讲就话系佢净系同郭嘉明，但系其实你觉唔觉得系咁？即系如果佢只不过系咁浅嘅关系，其实真系忘记咗大家唔出奇嘅。已经咁多年后，同埋已经各有成就咁样，都要得闲仲谂住呢啲嘢。咁好明显，你呢啲古仔其实都系有个女，好令佢哋有个好一个 bonding 啫嘛，一齐其实都系有共同呢一个嘅元素喺度啦。咁但系的确咧，呢一个咁嘅模式啊，就系由呢个 it 度开始。系啊，即你睇好多呢啲咁嘅咩大个咗，又成日回忆翻即系细个嗰阵嗰班 friend 嗰啲，都系由呢度开始嘅。 但啲古仔多數唔會做到咁明顯，話佢哋全部有咩，因為個女主角會降到好低嘅，做到咁明顯。 哦，咁你就要睇下到底嗰個戲係個女主角係個主角啊，定係啲男主角先係主角？ 嗯， 因為而家新拍嗰啲係個女主角係主角啊，就唔同咗啦。咁而家女主角係主角咧，你的確可以拍係佢 dab 曬佢哋，因為佢 dab 曬佢哋啫嘛。對今日嚟講係冇問題嘅。 系 啊，但如果你系男主角做主角咧，你就会觉得个女好鸡啊，好似鸡咁。 系 咁呢个都系你从女性嘅角度出发，定男性角度出发啫。但系亦都唔系咁重要嘅。同埋咧，通常真人版咧唔会咁露骨嘅。 系 啊，通常呢啲咧文字小说咧就可以即系写尽啲。大家试下睇下金庸嘅原著嘅韦小宝系含到出汁嘅。咁當然改咗咁多次，而家會唔會冇咗呢啲我唔知啊，但係原本即係報紙上登嗰陣咧，即係韋小寶係點樣搞嗰班靚妹咧？係靚妹啊，再講多次。 係有描述啊。 即係韋小寶都係靚仔嚟嘅啫。 係， 其實佢嗰班老婆其實都係十幾歲嘅細路女嚟嘅。 嗯。 係啊，但係佢有講你點樣搞嘢喎。 嗯。 係啊，金融小説 ，OK， 咁所以喺小説入邊咧有呢啲描寫咧，尤其是以往嘅年代咧係好普通嘅啫，你唔好覺得好驚愕。嗰時都話電視你都見到靜兒沖涼喎，有咩咁出奇啫？ 哦，係有一集係大雄就話揾個道，即係阿叮當個道具係咩嗰個喺個咩啊？即係個竹入邊嗰個公主啊！ 啊，竹取 物哦，竹取 嗰個係個道具嚟嘅，跟住佢直頭係 低野機啊！ 係佢就種條女出嚟，可能本身由細個變大咁樣，跟住冇著衫就 好似係，好似我都記得有一集係咁， 有一集係呢啲嘅。 系啊，嗯，啊咁算啦，佢哋自己都老晒 J 嘅，大雄哋 系啊， 系当时冇嘢啊，佢哋觉得即系分啫嘛。你知唔知高达？如果你睇翻原本嗰度啊，成个贪污男所有女都除过衫嘅， 系 系包括个细路女， 嗯， 系，咁今时今日就唔得噶啦呢啲，即系小云都成日唔着衫出嚟走噶啦。如果大家有睇， 而家系分开咗第二啲咯，我啲系另外噶嘛，作为唔着衫嗰啲。 系，我而家啲唔止唔着衫噶啦，仲有第二啲嘢做嘅。 系， 咁而家咧就喺啲 H 卡 H 慢就淋漓尽致啦，发挥到系咪？咁。咁好啦，咁今次呢个电影就係佢好聪明咁将即係搵咗啲嘢借替咗呢啲场合，咁就变咗係纯粹嘅，只不过嗰个女仔係用佢嘅方法去团结佢哋啦，咁多数都係噏嘅啫，咁啊即係 Princess Leia 啦，你咁諗啦，即係其实 Princess Leia 何尝又唔係同佢哋过搞嘅嘢啊， 阿典娜嗰啲啊， 唔係你諗真啲係咪，我唔係讲笑㗎，你唔好以为我唔系讲笑，即系其实个戏就唔会咁样讲嘅 ，OK？ 戏就唔会咁做嘅，应该，但系你谂真啲，系咁佢呢啲角色嘅作用其实就系咁啦 ，OK？ 咁系帮埋班仔一齐咁但系好重要啊！点解好重要咧？因为呢一套戏咧，佢就话点样可以打低呢一只小丑？即系其实小丑系咩嚟咧？要理解清楚，其实佢系佢呢个戏嘅版本，有阵时佢系其实系靠人嘅恐惧作为食物嘅。 嗯 其实佢唔系食人嘅呢度， 嗯， 佢食人嘅恐惧，因为根本佢自己都唔系一只有血有肉嘅生物，佢都系一团光嚟，就系嗰个能量体嚟嘅，或者咁理解啦，吓， 嗯， 咁吸呢个可能你当系负面能量啦，系嘛，或者系咁叫嚟嘅，嚟维生，咁所以佢点解要吓嗰班人咧？咩细路仔咧？因为第一系细路仔易吓啲啦，咁同埋好似大人咧，系佢唔系好影响到。咁除非嗰个大人系细个嗰阵已经受过影响就得，但如果佢无端端咁而家影响大人好似系唔 work 嘅，吓，所以可能嗰、那个，即系呢个咪有啲似之前早几年有一套电视剧叫系咪叫 Whisper， 即系总之嗰只嘢系见唔到嘅，有见唔到嘅朋友啊嘛，咁个细路仔咪成日喺度自己同自己倾偈，但系其实有只嘢同佢倾嘅，嗰只嘢其实系外星人嚟噶嘛。 劲到叫啲僆仔做埋啲嘢嚟， 系杀自己父母啊，去做呢个帮助 破坏啲，你嗰只冇袭击咁啊嘛，做啲系。 系啊，其实有啲似系咁嘅。咁但系佢呢只咧就会有样出嚟嘅。咁个样系咩？其实个样都唔系真，连小丑个样都唔系真。其实就系佢哋内心嘅恐惧嚟嘅。 嗯， 其实佢只嘢本身系光啊，所以佢可以投射出唔同嘅样噶。佢根本系光嚟嘅啫嘛。 嗯， 你理解一下，佢系一团光，不过佢系有啲毛咁嘅光，即意思佢有一啲嘢嘅。咁好难讲俾大家听系点样嘅，即系佢真系形容嘅啫。其实因为真人版从来都冇人可以将嘅嘢整翻出嚟。OK， 咁你就当佢一团光啊，即系你有睇过《咸蛋超人》就会明白我讲咩噶。 嗯， 佢个真身系一团光啊，明白？ 系， 嗯，系啊，咁佢咪其实佢可以变咸蛋超人嘅咯。我谂都得噶。 如果有条友惊咸蛋超人，可能变到嘅。 咁好多人好憎咸蛋超人咯，其實都係一種負面情緒。香港大把呢啲人，陶傑都話咸蛋超人係日本啊呢個咩第一惡族啊嘛，咁係咯。咁陶傑見到嗰隻嘢就會變咗咸蛋超人，追住佢踩嘅。 嚇！啲女係咪會變咗見到高達噶嘛？ 啲女應該係啦，最憎就高達啦，係咯，啲高達模型追住佢嚟咬，合模型點解有牙啊？係咯，啊呢個一陣會講到嘅，一陣會講到啊，係。咁啊，好啦，咁啊。咁其实佢系咩嚟嘅？佢就系呢个 Stephen King 嘅宇宙啦，吓吓。咁个 Stephen King 宇宙里边咧，就有一个对立嘅存在嘅，即系呢只嘢，佢有同佢对立嘅存在，就系佢里边嘅神咧，就系一只可唔可以叫做龟神咧？神龟啊，吓。咁你唔好谂系加咩拿啦吓，即系大好多啦，就系孭住个世界嗰只龟。即系你神话入边咪有只龟咁，跟住龟上面有几只象，跟住上面仲有个世界嘅。咁你就咁谂啦。其实呢个世界系佢创造嘅。OK， 系啊，即系神啦吓，只龟系，即系等于呢个纳尼里面嘅狮子啊。咁其实呢一只咁嘅小丑就系同佢一个啱啱相反嘅存在。咁你咪当即佢即系撒旦咯，系嘛？ 嗯， 你咁谂啦吓。咁两个对立嘅存在嚟嘅。咁当然喺原著小说呢只龟系有显灵咧，系去帮嗰班细路仔对付佢。即系佢教班细路仔点对佢咧，或者吓，即系龟冇走出嚟嘅，冇教咩啦，咁突然间转咁冇嘅，冇啲乜嘢。大家唔好用特摄片谂，特摄片梗系只龟走出嚟，跟住嗰只，即系嗰只小丑变咗团光，变成只大怪兽咯，两只喺度打啊， 个肚啊， 我惊日本拍会变咗咁嘅，系呢个咩少年侦探团对怪兽嘅古仔啊， 即系佢哋嗰啲僆仔帮佢龟打气啊，都系插足电嘅出绝招啊。 系，冇错啊，出最尾出元气弹啊。搞咩喇咯，就咪係囉。咁日本版變咗咁嘅恐慌。咁但佢鬼佬版就唔興咁玩咁。咁其實佢都好即係其實都好靈異嘅呢，佢個表達就係總之龜係俾咗啲方法佢哋打低嗰隻嘢啦。咁或者暫時擊退啦。咁啦。咁最尾佢大過咗之後呢係成消滅咗佢㗎，去到呢個程度。咁但係嗰時隻龜佢就話隻龜已經死咗。竟然個創世神死咗嗰陣嘢係點點會咁。咁我唔知呀。 咁個世界冇崩壞。 咁又唔知點解喎，係咯？咁佢話佢創造嘅咧，佢又冇話佢死咗會崩壞嘅。 佢冇話支持住呢個世界嘅，咁佢創造唔關佢事嘅，整咗出嚟嘅都係。 之後佢冇乜點解，即係你問翻 Stephen King 嘅呢個。嗱，咁其實講緊呢個係咩咧？其實就係 Stephen King 個世界，其實亦即係黑魔塔 Dark Tower 個世界。係。其實就係呢個世界觀。咁如果你用其他嘅作品去理解，其實佢咪黑蘇魯神話入邊嗰啲。即係嚟自唔同宇宙啊、次元嘅嗰啲奇怪生物咯。咁佢呢度就話連呢個墓地二殺嗰啲怪物都係嚟自嗰度嘅。 係佢話個 portal 就係連咗去嗰個世界。 係啦，即係佢總之Stephen King 嗰啲咁嘅怪物，多數都係嚟自嗰度嘅。 係佢嘅宇宙啊，呢個係。 係啦，即係而家就好多啦，有景田宇宙好多宇宙啦，係啦， 係咩都有啦。 系啦，咁而家呢个就系叫 Stephen King 宇宙，就系即系咁样去理解。咁嗰个宇宙佢就有个名称喎，好似叫做系嘛，叫乜鬼嘢咧？就叫咩？叫 Marcoverse 啊，系咪啊？ 系嘛？ 系咯，即系呢个巨呢、這个咩？巨宇宙系咪咁嘅译啊？ 咁但系 咁样话即系巨型啊嘛，系咯， 系咁即系。点解话斯宾卿可以改编到全部啲 fans 讲唔满意？我谂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啊，全部都 cheap 晒嘅，佢啲而家散头都冇一个原本咁宏大一个世界，但系出咗啲真人，即系啲真人版或者改编之后，全部 cheap 晒。 哦，咁你可以话 Dark Tower 照计可以楞翻嘅，咁但系黎恩普个 Dark Tower 又唔见佢相啦，即系唔系 Avengers 入边啫嘛， 系咯， 咁冇冇话喺嗰度出现翻啊 Carrie 啊，又出现翻呢啲小丑啊，咁佢又冇嘅。咁但其實佢後面係有少少關係啦。咁其實嗰隻嘢佢哋話佢叫做 Death Light 即係死光啊。我哋如果直譯下， 係 即係其實我哋講死光就 Death Ray 啊嘛。咁但係呢度其實叫 Death Light 啊。咁佢有死嘅光咁咯，真係死光啊！直譯嚇，咁就係呢個龜嘅死敵嚟嘅，即係兩個係一個正一個邪嘅一個存在啦。就咁啦。哦、不過佢都話龜都係其中一隻守護者嚟嘅啫，都唔係得佢嘅。即係話十二個守護者咁啊。咁我都唔係好即係詳細了解啦，係啦，即係咁啦。你個資料係咁顯示啊。咁、你正常咧，你唔鬼諗呢個黑魔塔，你咪當佢好似黑蘇魯神話入邊嗰啲怪物咯。係啦。咁諗都得嘅，係啊。即係如果你唔將佢同其他鬼諗埋一齊，咁諗都 OK。咁所以呢個絕對係一個科幻嘅設定嚟嘅，所以大家唔好用呢個鬼故。係，咁佢哋鬼佬寫鬼故係有啲科學解釋咁啦，佢自己嘅係就咁。好啦，咁解到未？咁就冇係因為都好多嘢講喎，不如你哋問我講啦，會唔會咁好啲咧？ 係咪講翻 我馬仔有傾過啲，你記得你講翻或者你問翻。 冇啊，咪講啊，如果舊嗰個比較啊，講 舊即係你講嗰個電視劇 係咯。 即系电视电影嗰、那个， 电视影嗰、那个系啊， 系比较乜嘢？你讲比较嗰个拍嗰样嘢，定系个古仔？ 啲拍系佢入边啲设定嗰啲咁样，都系讲下。 咁或者咁讲啦，嗱，佢原本嗰个电视剧个架构，我就已经讲过啦。其实有啲 M 级啊，或者好似天与地咁，佢系由个大人咧，即系佢嘅现代啦，当时就系90年嘅现代嘛。咁就回忆翻佢哋27年前嘅六几年嗰阵，佢哋细个嗰阵啲嘢嘅。咁而家呢一套新版咧，佢就系啱啱就系褪咗27年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即系佢将成个时间啊褪咗，即系佢就系用咗今次现代呢只嘢再出现咧，就回忆翻去上一次，咁咪就系佢就系八九啊。咁啊呢度咧，佢冇用回忆嘅方法，其实佢系直接成套戏咧系讲佢 佢哋细个嘅，即系冇出现过大人嘅，唔系回忆嚟嘅，佢当系发生喺八九年一件事咁样一诶、即系叫做一条线咁讲嘅。 之外分两部嘅第一部啊嘛， 咁你就可以冇错啦，你就当佢好似前传咁啦。其实佢呢个做法就系、是，咁、但系其实呢个就系佢小说原本系咁嘅咯， 系、 佢就唔系用回忆嘅，回忆只不过系嗰个电视剧系咁样玩嘅啫。咁但係大家放心啊，呢度未完嘅，呢度戲仲有即係而家呢度你睇到完嘅，佢會使到 chapter one 咁，其實真係有下一集啦，咁下一集都籌備中㗎啦，放心下。咁佢哋話咗下一集呢就會有回憶呢樣嘢，即係話佢哋唔係淨係講嗰啲大人嘅，都會講你回憶嘅。咁下一集會似返天與地嘅 M 級嘅，應該或者似返嗰個電視劇 比較大人版啦。 咁但係當然佢交代嘅嘢就有，唔係交代今次啲嘢啦，可能有其他嘢交代啦。但係有翻嘅，話班細路仔都會做翻， 即係冇佢而家呢一集入邊冇影嗰啲入邊啲 冇大人 或者咩，就向我嗰度出啦。應該啲回憶入邊 係啦，冇錯啦，即係可能有啲咩 miss 咗，或者佢有啲其他嘅枝節啊，咁會再講嘅。係，其實我覺得佢呢個套路咪係教父， 嗯， 即係教父就第一集就咁一個正嘅，即係正常。咁第二集係反而係。是一个现代和一个回忆来的嘛，即是马龙白兰道的回忆啊，还有阿尔帕仙奴现在的东西嘛。我想他可能有点像这样啦，即是我意思是个时空上的套路啊，我不是讲古仔。咁第二集就会这样啦，即是会玩两个时代横跨啦，跟住就他说他这样讲的现在 ,ok? 咁到时是怎样未知啊，讲的会改的，有机会 ,ok? 咁至于拍成点，咁大家當然回憶就美好啊，即係覺得當時呢個係好得人驚。但其實我嗰時又唔係覺得呢套電視劇好得人驚喎，嗰時啲人已經講到哇好恐怖嘅咁。但係真係我啊覺得悶悶地嘅，我反而覺得，對我嚟講啊，咁因為我就可能唔係 exactly 係佢嗰時睇啦，之後，但我覺得之後唔係好而家嚟嘅喎，都係即係，但係我就唔係成套睇曬嘅，因為都覺得悶啊，睇咗啲咧又睇一啲咁咯，係咯。咁我到而家都冇试过由头到尾成套三个钟睇晒嘅，都系飞睇嘅啫，系啦，系啦，系啦，就系咁啦。咁变咗中间咪可能我有啲嘢冇睇都唔奇嘅，系啦，咁咯， 系咁。 咁有啲重要场口都睇过噶啦，都睇过噶啦， 系。系，但系新呢套就你话啲即系拍法嗰个镜头多都系用翻旧时电视剧嗰套咁一样拍翻，不过就你嗰个做即系整好咗，整靓咗嚟再做， 系。有好多个段落咧，佢系几真嘅，即系有几段系照拍嘅。咁开头嗰个黄色雨衣嗰个细路仔咧，那个 George 咧，即系男主角细路啦。咁佢去放船仔嗰段咧，系几乎 shot by shot， 几乎啦，佢又唔系。点讲佢唔系跟翻佢嗰个攞镜方法嘅，佢个攞镜方法系唔同嘅，但系佢成个 sequence 系一样嘅。咁当然佢加咗佢穿过嗰啲栏杆就有冚身头嘅，咁原本冇嘅吓。咁佢就多咗啲 detail 嘅，即系佢初初。接完只船落去个 basement， 想攞个樽，即系胶水，即系蜡啦，游落去架船。咁如果唔系只纸船，咪会湿咗，咪变咗皮嘢， 咪沉啊。 咁佢要游，咁佢所以落去 basement 咧又冇咁长嘅，所以就佢就落去好黑咁啊，嗱一声立咗个嘢走翻上就咁多。呢度咧佢就加咗就系佢见到有对好似发光嘅眼望住佢，但系佢开电筒一睇，原来只不过两粒波子嚟嘅，即系一个反光嚟嘅、 哦， 即系唔系只怪嚟嘅。咁佢加咗嘢嘅喺呢度就，咁但系其实个整体嚟讲咧，成个 sequence 其实系。都是一样的，即是开头你听到有个弹琴的音乐是他妈弹紧琴，其实都是有的，是啊，照做咁就系，但他攞镜的角度就不是一模一样的，应该话咧佢有翻嗰个咁嘅，佢要佢有嘅嘢佢有翻嘅，但佢自己加咗好多啲嘢，同埋个镜头攞得好靓嘅。今次呢套戏，但其实嗰个点讲咧，即系嗰个叫揸机嗰个啦 ，cinematography 啊。其实是一个亚洲人嚟喎，但我又唔知呢个人是中国人啦、啊，定韩国人啦、啊，定咩人嚟嘅？即系总之亚洲人嚟，我见呢点解个啲衰女都会亚洲人名嘅咧？叫丁正芬啊，系啊，系啦，系。咁但系呢个边个嚟咧？我真系唔系太了解，系啊，要查翻，系啦。头先个北打有冇讲过？ 冇， 我冇冇。我因为你同佢倾偈嗰阵有提过，佢揾呢个名嘅其实。系咯，系啊，咁总之其实系一个亚洲人名嚟嘅，咁肯定亚洲人啦，肯定亚洲裔噶啦，呢个系啊， 系啊， 咁就唔知咩背景，我查下先，系啦，之后揾到同大家再讲，系，因为净系得个名， 系咯，啲画面又靓好多嘛，你话 好靓，净好靓，佢净系成日都风和日丽，但系有鬼出现咯，咁。 有人就唔係咁鍾意嘅，即係因為佢唔係玩嘅月黑風高殺人嘢呀比啲肥嘅嗰啲，即係嗰啲氣氛佢冇喎。但係相對我反而覺得咁恐怖啲，我自己覺得 係，因為呢個係即係玩心理喎。你話成個即係有前有後，成個鋪排係個恐懼個引發出嚟㗎嘛。你話係個心入邊， 嗯， 係咯。咁平時 即係咁講啦，你平時咧表達，因為佢孤獨，咁你通常就係、是、即係最正路就係冇曬人啦，一個人坐喺度嗰啲啦，係咪？咁你呢個孤獨唔係最終嘅喎，最終嘅孤獨咧，你反而唔係咁表達嘛，就喺人群裏面可能係好多人嘅，其他人好開心嘅，但係嗰個人一個人坐喺度嘛，但其實佢身邊全部都係人嚟嘅喎，其實係咪呢個孤獨係更加恐怖咧？更加孤獨咧？ 溝通唔到先大鑊喎，其實係。 咁所以其實唔係話偷咪嘛咩，或者即周圍狂風暴雨啊，咁行去閃電啊，咁先係恐怖氣氛。即其實反而有時就係日光日白，竟然人人見唔到，得你見到嗰隻小手企喺度望住你，你唔覺得咁樣仲得人嘅？ 日頭撞鬼先正啲啊！ 係冇錯啦，日頭撞鬼先至得人驚啊嘛，就係、是、嗱。咁但係呢一個咧係一個深層啲嘅一個恐怖嚟嘅。如果大家係 dead 開嗰隻好淺嗰隻，即係官能嗰隻，你或者你根本唔會明咁樣有咩恐怖嘅。 系， 嗯，呢种就唔系官能恐怖，系一种心理嘅恐怖嚟嘅。 嗯， 嗱，系，系咪唔同啊？ 系， 唔同 level 嘅，吓，唔系话要佢个样好狰狞啊，或者佢个样好得人惊啊，或者系咯，唔系一定嘅，吓，系，即系唔系一定系咁嘅。咁我就会比较 buy 呢一种啊，即系其实或者只鬼见唔到嘅呢一种咧，我好中意睇呢啲恐怖故仔嘅，吓、嗯，唔系成日有只嘢喺度，哇咁样整到好得人惊个样嗰啲 音响。走出嚟嘅，突然间扑出嚟嗰啲 啊，系嗰啲我会笑嘅，我睇嗰啲会，系唔好意思吓，即系我会比较嗰啲系要你要加咗你自己嘅一啲想象啊，同埋一啲，总之要深层啲刺激嘅，我唔系要呢啲咁浅嘅，系啊，呢啲咁嘅官能刺激真系太流啊，呢啲系吓，咁我反而觉得呢套系俾到啦，咁但系唔知啊，即系如果大家睇得多恐怖片照嘅，你都會想要呢只嘅喎，理論上係咯，係咯，因為嗰啲咁嘅鬥感彈射出嚟，呢啲睇得太多啊，太係咯，已經冇麻木咗嘅啦，照計應該如果睇得多。 如果咁佢當嗰個係一個即係玩機動遊戲咁嘅娛樂，咁樣就唔會厭喎，應該 係啊 嚇？點樣玩？點樣唔會厭啊？ 嚇！你當玩機動遊戲咁咯， 坐過山車 都唔會厭啊！你係咁係啊？你坐喺呢一日係咁走去，跟住只嘢係咁彈出嚟，咁咪？哎呀，好正好正咁啊！佢个心态如果系咁样就去玩嘅话，咪唔会厌咯。 即系当玩过山车唔会厌，点解咧？ 吓、啊，咪即系佢每次都系咁突然间弹出嚟，咁佢都系觉得系即系吓一吓佢，咁佢觉得嗰个感觉好 feel 嘅，其实都系。 哦， 即系等于 佢唔系睇个剧院 啲鬼屋嗰啲，佢都唔系咩， 佢 都系 佢唔系睇戏啊，佢当玩个 ride 你先 系啊。 哦，原来系咁。嗱，佢话咧，叫初恋有病啊，即系嗰套啊，就系嗰套里边嘅嗰个摄影师嚟嘅。 嗯， 哦，佢唔止啊，就有几好多套都有份嘅，譬如咩原罪犯啊、下女诱惑 啊、 咩亲切的金子啊。原罪犯。 咦、哦，咁即系佢系韩国噶？ 系啊系啊，韩国 应该韩国机会大。 哦，韓國咁唔奇啊，咁唔奇，唔係但真係好勁啊！佢嗰、那個、 啊啊、 事實上嗰個攞鏡嗰啲嘢好靚啊，真係好靚，唔係講笑係。咁啊，我、哦、原來亞洲人嚟噶，雖然話就算唔係華人都亞洲人，我都覺得好光榮啊！即係原來唔係西人嚟嘅，即係以前我哋成日覺得啲勁嗰啲攝影師啊、拍攝嗰啲，多數係鬼佬嚟噶嘛。 是 啊、即係你香港都係啦，勁嗰啲都係鬼佬嚟噶，所以嚟香港撈嘅，但係都係鬼佬。即係你覺得係咁噶嘛？但係唔係咯？而家竟然喺荷里活係有。即係有拍得靚嘅高手係真係係亞洲人啦，咁我都覺得都呢個都好特別咯，係咯，佢今次都 話咩三更二佢都有份嘅， 哦係咪啊？ 係啊，因為嗰套係中日韓都有份嘅， 我都有份係喎，係 啊， 咁即係佢係韓啦，如果咁講啫應該 ，OK， 嗯好就係咁啦，咁我不是咁認真啦，係啦，但我係睇戲都係覺得好正咯，即係哇嗰啲嘢幾靚嘅，咁我就覺得係加咗分嘅，即係令到成個講故事嗰個感染力都加強咗嘅。係，嗯，就咁、是、啦。嗯，唔係因為太多要講，我驚講啰嗦，咁你同啲馬仔繼續，你記得有咩要講，你帶翻嚟啊，因為我都唔係好記得啊，我傾過太多嘢啦，關於呢套戲嘅。 啊，冇，我哋都系讲嗰位，如果场景嗰个，你话佢嗰个，因为铺排嗰个木头柜嗰度话，你觉得 好睇啊？系、哦，举例啦，举例啦吓吓。咁 啊，肥仔就肥仔撞鬼初初系点样嘅咧？咁佢就其实佢本身就好有兴趣研究，因为佢就话因为冇人同佢玩嘛，咁佢平时咪去读书咯，去研究嗰个镇嘅历史，因为佢系新去嗰个镇嘅。 系。 即系新仔嘅，咁佢就研究嗰个历史，咁佢就喺个 library 嗰度捡紧书啦。咁其实 library 都冇唔系冇人嘅，唔系好多人啦，因为啲人过去就玩，放紧暑假。咁我嗰个图书馆个阿婶咁啦，就摆低一本书，诶、哎、你唔去玩，佢真系嗰啲废话嚟嘅，即系咁佢话佢都无理嘅，咁佢喺度捡。咁嗰个其实系啲相嚟嘅，嗰个镇嘅相，咁咪捡下捡下捡，初初都正常嘅，系啲唔同嘅历史嘅照片，黑白嘅。咁捡下捡下就讲到有一单。即系又系嗰、那个我唔知系上次定再上次个、那个小丑出现嘅年代啦，咁佢就话发生咗一个嗰、那个工厂定咩唔知咩大爆炸咁嘅，咁佢就话嗰次系复活节嚟嘅，咁佢就话咧炸死咗好多即系去搵复活蛋嘅细路仔啊，咁我唔知佢呢个有冇串啲人咧睇戏，即系成日搵彩蛋呢样嘢啦，我唔知，咁啊咧最恐怖就系点咧？咁有幅咁嘅历史照片都唔奇啊，咁但系佢跟住。剪下剪下咧，咁啊剪极都系，页页都系嗰幅相嘅，咁但系嗰幅相原来又唔系一样样喎，越影越埋，越影越埋，咦？又玩嗰啲咩怪谈百物语嗰啲嘢噶嘛？ 系 嘛？即系嗰集啊嘛，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即系话就系嗰幅相嘅，越影越埋，越影越埋咁，你只鬼越嚟越行埋嚟，咁佢就唔系鬼，佢系幅相越嚟越 zoom 埋棵树咯，即系佢已经下边影嗰班人死晒瞓喺地下。咁就 zoom 埋棵树，越 zoom 越埋系乜嘢咧？即系佢越卷得越埋啲，越卷得越埋啲嘛。卷到最尾嗰页咧，其实就系原来有个人头浪嘅棵树度，就 系。 嗯，哇！咁啊吓到成本书掉咗啦，系啦。咁跟住咧，镜头影翻个肥仔后边有个红色嘅气球飘过。 嗯。 哇！你想象下，我而家讲你想象下，大佬吓嗱，唔系啊，用咩恐怖啫？吓，你想象唔到嗰种恐怖。 啊，冇嘢啊吓，有气球啫。 咁跟住啲气球咧，就引起咗呢个肥仔嘅注意啦，因为佢飘过啊嘛，喺室内喎，咁跟住佢就跟咗气球，咁啊出咗去就唔系气球啦，就唔见咗气球，跟住就一路跟一路跟就地下竟然咧一只一只复活蛋咁摆喺度，嗰啲复活蛋仲佢 close 影，仲出紧烟啊，即系话咧系搞个恐，即系嗰个爆炸现场咁，嗰啲复活蛋系仲烧过，出紧烟，系啊。咁佢唔知啦，佢總之係出緊煙，同埋見到仲係有啲紅光嘅，即係好似啱啱燒過咁。咁跟住佢初初嗰隻好似又冇執嘅，佢跟住行一行一跟又多咗，佢後屘就好似有隻又執起度。咁跟住咧就引咗落去個 base 揾嗰個即係藏書嗰度嚇。咁但係跟住咧，佢就發覺後邊樓梯可能有好似人落緊嚟，咁佢就梗係匿埋咗條柱後邊啦，即係費事俾人見到。咁但系咧个镜头就影住个肥仔，就影埋肥仔条柱后边噶嘛。咁我哋系见到嗰个楼梯啊，真系有个人落紧嚟。跟住但系佢落得好奇怪，佢行几级又停一停，行几级停一停。咁初初冇乜嘢，你哋见到对脚啫。咁啊，你估边鬼个咧？唔通嗰啲主角其中一个定咩咁？咁佢落下又见多啲，落下见多啲。咁你都系落极都见唔到系边个，因为佢好慢噶行得啊。佢落下落两级，落两级。咁如果佢落到终于啊，应该见到佢个样啦。原来冇头喎。哇，大佬，咁跟住嗰只嘢仲冲落嚟追个肥仔，哇，咁嗰下就真系好惊吓啦！嗱，咁可能你而家俾人睇，你由净系佢冇头咯开始睇咧，就唔系好核突嘅。 哦，佢本身有只嘢咁追出嚟，就唔会觉得好惊啦，啲人本身。 但系你系由头先佢开始慢慢揭咗本历史书咁，你成个 sequence 咁睇咧，咁呢个部分其实就系 OK 嘅，即系嗰个惊吓啊！咁佢就唔係話純粹係靠嗰個官能就一隻冇頭鬼咋嘛，即係以前可能你覺得恐怖，但係你睇得特技多呢啲已經係，即係應該唔恐怖。咁但係你 核突嘢啊，而家係 係啦，有幾核突啫，唔算好核突啦，係咪？咁佢仲好搞笑，佢個條頸仲出緊煙嘅，即係好似佢都係啱俾人炸咗個頭咁樣。佢唔係血過，唔係噴血過，佢係出緊煙。咁但係如果你係由佢嗰個歷史故事開始咁慢慢睇，慢慢睇，跟住個紅波飄過，咁一路咁成個 sequence 咁睇嘅時候咧，咁你就會發生呢個鬼故嘅作用嘅，你會覺得恐怖嚇。咁但係唔知啦，好多人睇又話唔恐怖啊，咁可能真係大家追求嘅嘢唔同咯。我就中意呢一隻啦，係。 嗯嗯， 係啦，貞子我就覺得唔恐怖啦，唔好意思嚇。 我調翻轉覺得好笑，或者佢哋其他啲，佢哋覺得好得人驚嗰啲戲嗰啲，我就覺得唔好嘛。所以有隻嘢咁走出嚟，靠個樣核突，靠嗰啲咧，我唔驚嘅，反而係。系，所以呢一种咧，你系要慢慢想象嘅，唔系，因为呢个其实需要你去想象噶。 唔系呢个其实好似鬼故式，我觉得系，因为佢成日成个做嘅一件事。 你两位就未睇过套戏咧，就啱啦。我头先咁讲俾你听，你纯粹靠谂，你觉唔觉恐怖？ 系啲鬼故，我觉得系似， 即系你反而你冇睇过套戏，我同你咁讲，你会觉得恐怖啲噶。 嗯， 系啊，正常系。 所以点解咧？你系可以听收音机或者听节目咧，听鬼故都咁有味道。其实就因为咁解，因为嗰个影像系你自己 picture 嘅， 系 唔系？真系一个故事 出嚟， 系咯， 系啦。因为嗰个恐怖系要你自己谂嗰个影像嘛。如果我做埋俾你睇咧，可能你未必觉得恐怖。调翻转， 嗯， 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呢度系做到嘅，系啊。但系呢啲系呢一种，其实你可以话咧，佢里边玩嘅嘢系好 old school 嘅，系一啲唔系喺啲桥啊，或者佢啲模式上有咩新意嘅，佢冇嘅，佢冇新意嘅，你可以话。但系冇新意唔到，唔好睇噶，即系等于你听过同一只歌几百次啦，啊张学友咁听过张学友几百次，哦咁，但系你而家你听系第二个人比赛唱啊嘛，啊或者你可能睇过某一个话剧或者歌剧睇过几百次啦，咁但系今次系另一班人演噶嘛，系或者一个粤剧都系啦，系咪？哇！听嗰只歌唔好话几百次，即系几千次都不止啦，系嘛？即系如果中意粤剧嘅朋友，咁点解你仲会去听咧？咁因为可能你想听下呢一个人演绎成点啊嘛。咁其实都系一样咯。咁唔系话你即系知道晒啊，或者咩就唔好睇嘅，又或者唔系话嗰样嘢旧啊，就冇再睇嘅价值。咁其实就呢只啦。咁唔系话下下追求要有新桥嘅，佢桥真系唔新嘅呢套戏，佢玩嘅亦都唔系新嘅。全部嗰啲嘢你见过嘅，喺第啲戏或者以往系有发生过，咁呢本书亦都系好旧噶啦，咁一定系咁嘅，咁就唔代表唔好睇噶，佢唔系下要新桥噶嘛，你旧啫，或者你嗰个菜谱系旧啫，你煮得好唔好食先，即系干炒牛河系咩咁特别啫？咪但系你我就食过煮得好食嘅干炒牛河， 系， 咪咁呢个唔同噶，即系你唔系一味要嗰个。菜式要新啊嘛，而家啲人就成日追求菜式要新，菜式新啫，好唔好食先？所以新唔代表好食噶，系菜式旧亦都唔代表唔好食噶，因为你个煮嘅，你煮法唔同啊。我可能我改少少嘢啊，我用个牛肉唔同啊，都唔同嘅。我煮个煮法可能有啲改变，虽然都系干炒牛河啫，但唔系一定一样嘅。系我食过啲唔油嘅干炒牛河，我唔知道大家食过未？冇油喎。 嗯， 系啊。吓，啲肉系好靓嘅，唔系俾啲烂鬼肉嚟嘅，用啲高级啲咁其实你已经有分别。咁呢套戏就系咁啦，就是、一个用一啲旧嘅嘢去煮一个新嘅感觉俾你嘅嘢啊。咁但系你要 OK 去睇一啲 old school 嘅桥段嘅。 嗯， 吓，如果大家唔得就唔得噶啦，冇办法啦。好 sorry 吓，即系如果大家好讨厌八十年代，咁更加冇办法。 嗯， 系咯。系咯，咁但系我就睇得好过人，系 ，OK， 嗯， 咁你问我再问啦，再讲啦，我唔记得讲过啲乜啦， 差唔多嘅，其实都系讲呢啲啊，唔系，其实差唔多都系讲呢啲嘅，不过系其实系即系都系之前最紧要即系头先啱讲咗啦，都系你本身系 dip 落去，究竟系你想即系原本全部呢啲都系之前有嘅，你睇下佢做得好唔好嘅，其实系。 冇错啦， 系啊，佢唔系 twist 桥啊，因为我哋倾过啊，你而家啲戏就系最中意就 系 全部一定要相反 twist 桥，跟住变咗咪估到根本其实 硬系， 即系如果你睇得多啊，你就已经估到系做乜，咁根本唔好睇啊，为咗 twist 而 twist， 唔系你原本 twist 桥就系想你谂唔到啊嘛， 系啊，但系因为佢全部将所有嘢摆晒落去，一定要相反啊嘛，同旧嗰套最中意翻拍嗰啲， 佢 twist 到尽系相反啊嘛，你 twist 所以好多个角度嘅，唔一定系相反嘅， 系咯。 但系佢哋直情出到尽就变咗相反嘅就咁即系又系估到， 唔系佢仲要系全部将成套嘢都系咁做喎，即系佢要 同 之前一定唔同啊嘛，系啊， 冇错，每一个位置都要唔同。咁今次呢套戏反而咧系佢大部分嘅嘢都几忠于翻原本嘅作品，佢系改动咗一啲即系细微啲嘅嘢。 嗯， 即系例如好似个黑仔咁，其实佢原本就唔系父母双亡嘅，佢喺度嘅。咁呢度改咗，同埋咧，从佢其中一个一个火灾个，即系上一次啊，嗰个火灾事件系有关系嘅。 嗯， 咁但原本就冇关系嘅，咁佢只不过将啲嘢稍微调动嗰啲啦，咁同埋佢咪将个时间调动咗咯，即系上次咧就系、是、啲人大人嗰阵系80年代啊嘛， 系， 咁佢哋细路嗰阵系60啊，咁佢就褪咗27年啦，就系佢哋大人应该就系我哋呢个年代啊嘛， 系，即系佢而家 得到16啦吓，咁系我哋年代啊嘛，其实就系我哋年代嘅一班人。一班大人去回忆翻佢哋细个嘛，嘢都变，佢亦都真系啱啱褪咗27年嘅， 系佢个时间啱啱夹到咁啊， 啱啱夹到嘅，系啊，所以其实佢夹得好靓噶，所以你 dead 真啲，其实佢系有意思嘅呢出戏，系啊，咁就当然佢讲翻系同一班人啦，咁佢就其实将佢哋褪咗一格喺个年代上面，佢哋就现代人，佢哋细个咧就系80年代咁样。咁因为你都系俾而家嘅人睇啫，咁你咪谂而家啲人睇，咪佢谂翻佢哋细个咁，咪差唔多。 系嗰个岁数啦，系。 系咯，咁嗰时80年代做嗰阵，佢咪即系，因为嗰本小说都系嗰时写，咁咪当80年代嘅大人谂翻佢哋细个，咪60年代。咁其实你要 fit 翻先得嘅。如果佢夹硬跟翻个原著咧，你就觉得即系甩咗噶啦。咁啊，现代呢班人咪好老咯。 系个系啊，要讲翻我嗰阵时咁，又觉得旧啊，就系个时间唔系而家嘛。 系咯，咁唔通你讲佢哋嘅，即系除非你跟翻就你要讲佢哋嘅后人再打第二次咯，即系其实只嘢都未死咯，或者复活咯。咁但系咁就变咗系一个后续故事啦，就唔系 reboot 啦。咁佢呢个系当 reboot 嘅。咁但系我就觉得今次呢个 reboot 做得算成功噶，即系我哋都唔中人乱咁 reboot 啦。我哋真系差唔多集集都闹啊，俾你 boot 到咁唔好拍。咁但系呢个就 boot 得好靓咯，我自己觉得。睇完套戏出嚟系满意啊！我真系唔系一年里面唔系好多套戏做得到嘅，即系通常出嚟都零晒头啊！即系有几多出 好似 reboot， 你上次满意已经系怪形嗰套 啦。你都可以咁讲噶， 之后佢全部 reboot 啦。我唔系话拍得好嘅戏，拍好嘅戏中间都有好多套，系即系 reboot 嚟计，真系好耐冇睇过一套觉得满意。通常都唔得嘅吓。即系无论你系未来战士或者咩，哇！真系 咪夹硬？即系全部都系难，即系点样做到咧？ 睇完出嚟咧，唔系念念有词咧，即系讲粗口啊！有几多次唔系？我就几乎都系啊！出嚟真系念念有词啊，大佬啊！你唔知道我念紧乜嘢啊？以为啊，念紧咒啊，系咯，乾坤一开啊嗰啲啊，系咁今次冇嘅，出翻嚟系都。几好咁样吓，即系都吓，咁同埋有好多嘢可以谂嘅，即系佢其实想带啲乜啊？即系其实佢原本已经系讲性启蒙噶啦，就算你原著都系，咁今次佢喺性启蒙呢个题材上面咧，其实佢都系冇甩到嘅，不过佢就含蓄啲表达得系啊。咁所以你成日睇嗰阵，你真系以为睇紧那些年啦，定系睇紧啲咩 Stand by Me 啊，定系睇乜嘢？佢系有呢个感觉喺度俾你嘅，所以其实你话咦咁呢度唔系鬼故嚟嘅咩？唔系恐怖咯？咁系，但系其实你以为佢系讲鬼咩？佢借一只咁嘅怪魔，即系我都讲过啦，头先吓，佢可以系叮当，可以系一只怪嚟噶。其实佢系借呢个嘢出现咧，而系讲紧一班细路仔嘅成长啊。咁而佢后段就讲到佢即系而家未做到啦，就系、是、佢下一集就讲到佢哋大个，咁佢就对比当佢长大咧就。佢嘅自己呢班人亦都會唔同曬嘅，即係佢個成個人生觀係啊，因為佢已經唔再係 innocent 啦。係啊，咁其實呢個係咪有啲似呢個小飛俠啊？即係嗰個長大嘅小飛俠啦，即係Robin Williams。咁其實小飛俠長大咗就會冇咗飛行嘅能力，即係如果冇曬小飛俠嘅能力，唔能夠去作戰啊。即其實咧，到底係佢哋細個成日俾人。要是廢柴那時候是廢柴啊，但是他們大過了各有成就啊，反而這班廢柴 是那秒秒幾十萬張那時候變廢柴還是小的那 時候是的沒錯啦，男主是誰呢？男主大過就是 Stephen King 雖然他不是叫 Stephen King， 但他在做 Stephen King 做的事，即是有一個暢銷小說作家來的，但他也不是最成功的，即可能他裡面沒有說到他 Stephen King 那麼厲害，但都是暢銷小說的、OK？ 但是最厲害的竟然是肥仔，肥仔是一个上到 Time Magazine 封面的一个攞很多奖项的一个建筑师来的。是。当然他其他人都有的，但他这是普通职业啦， OK？ 那个女好像是做 fashion 的。他好像不记得他好像不是 model， 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总之是跟做衣服有关系。其他人都即自己有自己职业啦， 那没有人是黑米的，你放心。但是反而他们 即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之后呢，就好似是不是没有了那个同呢对嘅作战嗰个嘅勇气。咁反而佢哋细个嗰阵即係周围俾人哋笑啊，即係佢哋係有问题㗎嘛，男主角其实係口吃嘅。咁佢有一个 friend 就哮喘㗎啦，即係嗰个成日俾个媽即係逼佢食药嗰个呢。嗯，其实嗰啲药假㗎喎，佢冇病㗎喎，其实。嗯，係啊。即其实佢有亦都有讲呢啲咁嘅怪兽家长㗎，即係其实佢过分嘅，即係去保护佢呢啲。 嗯， 即系佢呢套戏入边对啲大人嘅个描写，啲大人系好恐怖嘅， 哦，系咁强制性将佢哋， 即系嗰个女仔嘅老豆啊，即系啊，佢有写过嘅大人，唔系就系佢哋嘅父母嘅，佢去个药房里边嗰、那个药房嗰、那个即系嗰配药师啊，咁你见到佢个样子会变态咁嘅，系，嗯，系啊，咁佢个女仔有走过埋去同佢倾偈，即系其实点解就系佢要。要引开注意啊！等嗰班男仔可以偷到，因为佢唔够钱啦，偷到嗰啲棉花啊，嗰啲咁样嗰啲嘢出去咧，即系帮阿肥仔医啊，因为肥仔俾人戒咗几下吓。咁、你话唔够钱，有啲个女仔话我有办法，咁佢原来走去识有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叫药剂师啊咁样吓。咁佢就冇乜点嘅，佢埋嚟同佢倾偈嘅啫。咁当然佢又拉把卫生巾嘅吓，嗰时佢因为佢本来去买卫生巾。咁走埋就同佢讲好笑嗰度，佢话你个样好似阿卡坎啊咁，因为嗰个人系戴副好大副眼镜嘅，咁啊梗系唔系啦，其实嗰个人个样系好衰啊，咁你嗰个系咩？我都觉得系啊，好笑嗰度，咁跟住个女仔话我可唔可以借副眼镜俾我戴下咁啊？跟住佢借俾佢戴，跟住佢戴咗个眼镜，个女仔戴眼镜，跟住嗰个嘢就成话。啊！你都好似 Lois Lane 咁，即其实根本佢哋喺度调紧情嘅，你睇唔睇到？ 哦，系，系啊，正常系。 咁你成日觉得嗰个嘢想搞个就，你成日觉得即系嗰啲大人系变态嘅，你觉得系？咁好啦，咁成日恰佢哋嗰个即系叫做纪安啦吓。咁佢原本嗰、那个电视电影嗰咧，佢成个詹士丁嘅款嘅。咁呢度当然就唔系啦，因为八十年代唔会再扮詹士丁。咁佢有啲即系啲飞有啲飞仔咁啦吓。咁点解佢系大佬咧？原来佢老豆呢个版本咧？即系而家呢度电影版佢老豆系差人嚟嘅，咁佢个老豆都唔系咩好人嚟嘅，都好火，好即系暴躁，佢成日攞支枪出嚟射佢哋嘅，但系射地下咯，射到你跳舞咯。咁所以呢个人你平时见到学校成日虾人，原来喺屋企就系俾佢老豆成日咁样恰嘅， 嗯， 所以整到佢都即系其实变咗唔正常嘅，系。咁同埋佢将嗰种即系黑人啊，即系去即系嗰种种族歧视嗰样嘢都即系传咗俾佢嘅。咁原本原著咧，佢早啲年代咧就啱啲嘅，系咁而家佢八十年代就奇怪啲嘅。咁但系你唔好理佢啦，咁都有 都有啊，而家都系嘅，都解決到啊， 而家都有嘅，系而家都有嘅。咁佢原本小説就直情講嗰個就唔止係差人，就係軍人嚟嘅。 係咁樣， 咁就佢令到呢個仔就變咗係即係會周圍蝦人。咁佢呢個紀安就梗係冇同佢哋玩啦，係真係成學校周圍見人就蝦嗰啲人嚟嘅，即係好衰嘅。咁、亦都系呢一套戏入边嘅歹角，所以其实咧，你搞死最多戏个歹角都唔系嗰只小丑，系就系、是、呢个纪安，咁佢就甚至乎咧催眠咗呢个纪安去周围杀人嘅后尾，咁佢怼冧咗自己老豆嘅，喺呢套入边，系，我唔知道你哋曾经讲戏嗰阵有冇讲过巨安岭咧， 我冇， 咁就唔记得咗啊嘛，但系我哋节目惯性咧系会叫大家吓，唔中意听古仔，唔中意。 剧 透熄机嘅 ，OK， 唔记得咗讲下你哋头先，咁 anyway 啦，咁我哋系会讲嘅，会穿桥嘅，咁个老大俾佢杀咗嘅，咁跟住佢仲要追杀呢班细路仔，咁而呢度你以为佢已经死咗啦，但系其实佢大个佢未死嘅，佢仲会翻嚟继续杀佢哋嘅，咁佢就变成咗呢只嘢嘅一个杀手啊，即系一个游类嘅杀手，去追杀佢哋嘅，系，唔系重复，冇重复嘅。 唔系，我话操控咗 啊，系，我话操控咗，操控咗，咁而呢度咧，佢系用电视机嘅，即系有啲似我哋上个礼拜讲嘅，即系有个节目其实系，唔知系咪存在嘅节目嗰样嘢咧，咁呢度佢就系一个儿童节目嚟噶啦，但系儿童节目会同你讲，叫你杀人，杀人，杀晒佢哋咁咯，即系佢见到系咁，即系当然其实系嗰只嘢，嗰啲光啊产生出嚟嘅催眠作用嚟嘅， 系。 即其实佢啲光就以为催眠人嘅，即好多人以为嗰啲光系含紧出人，以为即攻击，其实佢冇嘅，佢个作用就是催眠人嘅。 嗯， 系 系啊，咁所以点解话嗰啲血啊呢嘢其实大人见唔到，因为其实睇细路仔先见到，其实系冇嘅，现实上唔存在嘅嗰啲嘢。 嗯， 系就咁啊。咁其实佢系几多一啲典型咧，创造一啲典型出嚟。咁而家你睇到好多戏咧，都会有翻呢啲咁样嘅套路啊，佢玩翻出嚟。咁可能你已经睇咗咁多抄佢嘅戏之后，再睇翻，你咪觉得好似好旧咯。咁但系其实呢样嘢。佢第一个写嗰阵，佢又好新噶。 我咪好似《千星之城》嗰个好效果咯，其实 系咯。你今日先睇翻《千星之城》，你因为觉得且咪好多科幻片都系咁，但其实佢写嗰阵咧系冇呢啲嘢嘅，其他科幻片系抄佢。系啊，咁但系你好难叫而家啲人即系倒翻转嚟谂噶啦吓。你 我咪难啲啊，都系先入为主好打，因为你好多时都系睇咗第一套，跟就算唔系你知道咗，但系你都唔会有咩感觉噶嘛，其实。 啊、 即系话俾你知，我同 即系啲人觉得系 F 九一抄 V 弹， 抄 V 弹 系咯，系咯，呢个双星嘅抄双转啊嘛，系咯， 你讲咩啊？白色系抄晓啊， 类似啲啊， 系蒙面超人呢个一号系抄后来嗰啲平成嘅，系一都系抄翻迪迦嘅，系咯。 唔系，对佢好睇嗰啲嘢，系， 唔系咁。但系如果你唔系小朋友，你应该系可以自己调节翻呢样嘢噶嘛。 嗯， 嗯嗯， 系咯。咁但系我发觉而家啲人就唔得噶， 都系保持翻我心态嘅。其实， 啊，即系你睇旧嘢嗰阵，你系要翻去嗰一个 context 嗰度去理解噶嘛。即系好似我哋都有贴过啦，一啲黑白片时代，但系佢要表达，哇，成个城毁灭啊，系点样？咁梗系你睇系特摄片咁嘅拍法啦，冇办法。但系我都觉得好震撼噶，即系因为你要翻去嗰时冇电脑特技，哇，我都整得几犀利嘅呢啲嘢。如果以当时嚟讲，咁你要走得翻转头先得噶咯。 嗯， 系啊，你就唔可以话哇睇翻啲70年代啊80年代嘅动画，你话画得咁肉酸。唔系你睇翻2000年嗰啲都肉酸啦，唔好使唔使咁耐啫，唔使。你睇翻上年嗰套，可能你都觉得唔得啦。如果你讲呢啲就，咁你咪其实永远都欣赏唔到一啲前作咯。如果系咁，系嘛？咁唔系好事噶，系阻住你去 study 翻一啲即系经典作品啫嘛。因为你要跳过呢啲咁嘅影像障碍，你要吸收得翻嗰套嘢真正精华所在喺边度。 嗯。 即係粵語長片啊，香港嗰啲，就算嗰啲都有拍得好嘅，其實不過就少啲，的確嚇，因為大部分係七日先，係，就咁啦。 哦，唔係咁，但係我之後講啲粵長片啲古仔有陣時都叫做好遠，即係佢係臨尾完場嗰陣時，突然間好快完啫嘛，近時係，即係佢突然間去到臨尾，突然間嘟嘅皆大歡喜嘅再會咁樣，即刻完啫嘛。咁但係其實佢之前個古仔做嗰陣時，我淨係覺得都好過而家啲戲。 好嘅，有啲戏啊，仲有同一样嘢咧，就以前啲戏多数都 happy ending 啦。咁但系呢一套戏我睇嗰阵，竟然有人话吓，点解系 happy ending 嘅？咁样即系意思就系佢哋一个成员都冇死，唔系冇人死啊，即系其他街有好多人死啊 ，OK， 其他细路仔都死啊，但系嗰班少年侦探团冇死嘅，即系我就咁叫佢少年侦探团先啦。佢里边叫 loser 级，咁其实佢咪即系少年侦探团系咪？因为佢哋都系去揾嗰啲失踪细路。呢一度变咗失踪，其实嗰、那个。即系嗰90年嗰个版本 电视版， 佢哋系死咗嘅。 嗯， 即系嗰时候真系直接系死咗，你净见佢哋有落葬嘅。系，但系呢个版本唔系嘅，佢哋全部都系失踪嘅。咁而最后佢哋打低咗嗰只嘢之后咧，嗰啲细路仔其实系佢冇话佢哋点样嘅，但系嗰啲细路仔原来都飘咗喺空中嘅，即系喺佢哋嗰度原来系浮咗喺度，咁冇乜意识嘅。吓，其实唔系死咗嘅，系啊。咁、但系佢哋仲救唔救得翻生就唔知道，因为佢哋净系影过佢哋救得翻生个女仔啫。系啦，咁其他细路系咪咁样就有冇得救得翻咧？佢冇讲到嘅，但其实嗰啲唔系死咗嘅咯，佢浮咗喺度嘅啫嘛，系咯，咁就好奇怪咧，佢哋揾唔到个男主角细佬嘅，但系就揾翻个件雨褛，咁到底个男主角细佬系咪再会出场嘅咧？喺下一集咁可能都系， 系啊，有机会， 即系佢已经好似同个小丑有合一嘅，即系会成日佢会用呢个形象再出现啦。即用翻佢細佬嘅形象，今次出現咗幾次嘅， 人間體啊，你變咗佢實 咯。咁又未至於，因為佢你見佢經常幻化成唔同嘅怪物啦，唔同嘅人嘅。咁只不過佢對住個男主角，佢會變咗佢細佬。 嗯， 咁到底細佬係真係死咗嘅咧？都唔知。 係，嗯， 因为佢一枪射低嗰个唔系佢细佬嚟噶嘛，系嗰啲怪变嗰个变嘅啫嘛。咁嗰个肯定唔系细佬本人嚟嘅。咁到底佢细佬系咪死咗咧？定系其实都系仲系失咗踪咧？就唔知 收埋咗唔知边唔知嘅。 系啦，仲要睇落去嘅。系。咁哇，真系讲唔晒喎！其实呢度嘢劲多嘢喎，大佬。 咁我差唔多啦，暂时今集系讲呢个。 哦，讲住咁多算啦。 系啊。 有冇问啦？睇新年有冇？ 我都未睇，所以都未有啲咩问，可能下个礼拜我哋睇咗之后再倾啦。 哦，咁有冇啲系啲听众有问过嘢，我唔记得咗答嘅。 听众问过嗰啲， 唔知啊，话拉长咗嘛，有啲睇咗嗰阵时觉得系套嘢。 冇，其实呢套戏系缩短咗嘅，反而吓，点解会拉长咗咧？ 吓，咁唔似啊，就。 anyway 啦，咁你个人个人口味唔同嘅，我觉得系咯，我就觉得套戏其实个即系个进展系 OK 嘅，即系冇拖嘅，对我嚟讲，其实拖唔拖有个简单啲嘅定义嘅，你去完厕所翻嚟，你都未甩，咁咪长啲咯，咁王家卫啲戏经常有呢个作用嘅， 系。 即系去完厕所或者倾完个电话翻翻嚟咧，即系仲接得翻头先啲对白噶。 哦，佢哋话厕所位啊嘛，系啊， 即系出咗去大概十分钟到嗰啲啦吓，你入翻嚟仲做紧嗰场戏。 系。 吓，咁嗰啲咪叫做即系长少少啦，拖得系咪？咁如果你话转个头，其实演你出咗行咗入嚟咧，你唔知佢点解演做呢度，咁咪唔算拖咯。即系呢个会唔会一个比较即系可以咁样嚟去做一个标准啊？ 啊，系啊！我记得你之前咪讲过话咩啊，同呢个 Power Ranger 比较嘅。 哦，要同其他戏比较嘛？哦，咁呢度有排过啊，仲大镬。我简单讲啦，好嘛？ 系简单讲啦， 吓，因为呢个我可能又要揾翻，即系想揾翻个，即系我哋有冇讲过嗰啲啊？系喺群组啊？其实都系有个 post， 其实啲人啲。咩嚟嘅啫？嗰啲影评嚟嘅啫。系，你帮我抄一抄先。嗱，咁简单讲啦，点解会讲到 Power Ranger 咁九唔搭八嘅？你喺呢度起码同个 Stranger Things 嗰啲讲就似啲嘛 ，E.T. 咁似啲系嘛？系啦，系冇错。E.T. 同 Stranger Things 咧，佢个套路会似啲，因为佢冇用到大人回忆细路啊嘛，佢直接讲细路啊嘛，即系细路同一只嘢嘅关系啦。咁 E.T. 嗰只就系 friend 啦，即系叮当啦。咁 Stranger Things 嗰只嘢就系怪魔啦，其实都一样嘅啫，同大家讲。咁亦都有人话 Stranger Things 其实仲好睇啲，因为 Stranger Things 我头先冇讲过，个男主角其实就系呢度有个死眼仔啊嘛， 我 有 讲过， 有讲过例嘅嘛， 有讲过 系啦。咁但系点解我会无端扯咗讲 Power Ranger 咁唔关事嘅嘢？其实唔系嘅 ，Power Ranger 同呢度有个好大嘅共通点，就系讲一班各有唔同问题嘅学生。咁都系 Power Ranger 嗰啲大个啲啦，咁呢度啲系细啲啦吓。其实都系争几年嘅啫，啲鬼仔系吓 大得好快， 系咯，大得好快噶嘛。即系佢你睇而家仲小学鸡，咪可能过多两三年，佢已经系 Power Ranger 嗰啲咯，系咯，咁大个咯，咁。肥之大隻咁啦，好多好快嘢。OK， 咁 Power Ranger 都系讲有个自闭黑仔啊，咩咁，个个都有问题嘅。个女啊，less 嘅咁，佢个个都有问题啦。个红色嗰个都系话佢榄球队长，但系佢都系好自负啊，咁又中意搞事啊，即系总之个个都有问题。咁其实佢呢度咧，当然都系啦，但系问题同佢哋嘅问题就唔同嘅问题啫。咁男主角口吃嘅，一个哮喘嘅，跟住。我又唔係記得個女仔係嗱，佢問題唔一定係自己嘅，可能屋企嘅問題啦。咁女仔有家暴嘅，嚇 係啊。 咁當然佢自己都有問題嘅，其實佢都有啲問題嘅，啲問題少女嚟嘅，其實佢係嚇。咁佢每一個都有問題嘅。咁但係呢套戲咧，佢就圓滿咁講佢哋去克服咗自己嘅，即係佢要通過克服自己嘅問題啊，而從而先可以戰勝嗰只小丑嘅。佢就讲呢样嘢噶，所以其实 Power Ranger 咧 ，exactly 其实佢都系讲紧呢样嘢嘅，即系嗰个电影版我讲紧。 立体啊嘛，谂起系啊， 咁但系个 Power Ranger 喺呢一方面咧就表达得好失败。即系佢除咗净系话到俾你听佢哋有呢个问题啫，其实佢哋冇解决到佢个问题嘅。 冇个解，佢个解决咪变身打花枪，跟住人哋当佢英雄。 佢个解决都系佢系佢唔系克服咗个问题咯，唔系要克服咗个问题。 秦貓。那個問題不是問題嚟噶，即係佢個克服方法係 係， 即係佢係 less 嘅數，咪 less 噶咯。 係啊，繼續 less 係。 佢繼續，繼續係繼續。嗯，咁啊自閉咪繼續自閉咯，做咩？ 係 有咩問題？ 冇啊，對於冇解決到啊。 總之佢。我睇唔到套戏佢有啦 ，OK， 佢套戏佢话有嘅，但我睇唔到嘅 ，OK， 系 我睇唔到，唔好意思，你都唔知睇啊， 做咗第二样嘢解决咗啊嘛，好似系我感觉就 系咯，咁呢一个it 佢哋就需要通过去面对自己呢啲问题啦，解决呢啲问题啦，咁同埋点解佢哋先至系会打赢到呢只嘢，而其他正常嘅细路仔系唔得咧？就因为他们比正常小孩子要面对这些困难的经验多，因为他日日都面对着困难，就是被人虾啊，被人恰啊， 嗯， 还有他自己这个恐惧呢，他们是每一日都面对的，那他们每个人自己有一样东西怕的，就是 他自己有问题，还有他自己有一样东西怕的，那他就很怕有一样东西，每一个都有的，四眼仔很，但我是很怕小丑的，那那个猶太仔咧，佢就好驚嗰幅畫嘅，因為佢嗰、那個佢有一幅畫咧，就係、是、嗰、那個嗰、那個公仔其實好似嗰個喺度叫嗰個公仔咁咧，佢係扭曲咗嘅。咁就當然幾幅畫嚟講冇乜奇嘅。咁但係如果嗰隻嘢係好似扭曲咗咁嘅樣走出嚟，都幾恐怖噶嘛。 係。 總之佢每個人都有種幻想出嚟嘅怪魔嘅。咁嗰隻小丑就最終要變成咗佢哋嗰啲怕嗰啲樣嚇佢哋。咁佢就最後就要通過克服呢一樣嘢。 系， 每一个人都有嘅，咁唔详述啦，大家入场睇啦，咁同埋唔止系自己克服，仲要系团结。点解呢？因为当佢变成其中一种样喺佢哋呢班人出现，如果佢哋唔系分散咗嘅话咧，其他嗰六个咪唔惊咯。 系， 我惊啫嘛，我难惊，嗰只嘢冇 feel 嘅，我理得佢面容扭曲点样数，我咪一棍殴埋佢咯，我理得噶。 系照打， 系照打咯，做咩啫？嗰一个惊啫嘛，六个唔惊啊嘛。咁所以点解佢成日谂办法去将佢哋分开咧？就系咁解啊。 哦 ，OK， 系啊，因为当佢得翻个人嘅时候，佢就会变成佢惊嗰样嘢去吓佢哋嘅。咁但系佢六佢七个人，系咪七个咧？六个喺埋一齐嘅时候咧，你就冇办法嘅，你只可以变其中一个形态嘅啫嘛。咁其他几个就根本完全唔射你，咁仲会帮嗰个惊嗰人解围。咁當然驚嗰個人自己亦都有嘗試克服自己呢種恐懼，咁結果佢咪一齊咪打低佢咯？原來隻嘢係超流喎， 係唔打得嘅。 如果你同你根本同佢打拳頭交咁打，隻嘢係好廢嘅。 咁樣， 嗯， 佢根本冇乜戰鬥力嘅啫。 係， 嗯， 總之佢嚇你 嘢，你當佢其實 你當係啦，佢係一個催眠師。你當 H 教授就勁啲嘅催眠師啊，佢可以一嘢整死曬成個城嘅人。你當佢唔係咁誇，佢就一次整一個，哦，咁一次整一個得啦。你整咩？我其他人冇事，我唔搏濕你喺後面 H 教授啊，嗱咁啊，係嘛？係咯，真係 即係單對單咁啊，每次 唔坐輪椅都唔得啦，大佬咁搞法係啦，係啦，只能夠單對單，多兩個都唔掂，係。咁你唔係時間咁啊，大佬，你淨係可以整一個啊，同一時間咁其他人咪打佢咯，咁結果就破咗個弓，咁結果咪佢自己爬翻個井度。嗱，我就唔記得原本有冇井嘅，嚇，到底井嘅元素原本已經有啊，定呢度又攞井紙樣嘢擺落嚟？ 唔知啊， 我又唔記得，我唔記得最原始咧有冇井。咁總之係咁啦嚇，咁呢度都呢個都曾經漏咗講嘅。好啦，咁對比嗰啲戲係嘛？對比 ，OK。咁除咗 Power Ranger 咧，咁 Power Ranger 唯一對比就係話佢哋有各自問題呢樣嘢啫，就唔係話佢個咩詞嘅。咁就純粹對比就話呢套戲就一定係拍得好啦 ，Power Ranger 就好失敗啦，喺講一班學生各自問題呢件事，只係拉過當為兼明就 sell 俾而家好多即係有問題嘅人，但 that's it， 佢冇去講過佢哋解決問題同埋點面對嘅問題嘅細節嘅。咁但呢一套戏系有嘅 ，OK， 今次呢套 It 系有讲嘅，系啊，冇错 ，OK， 咁好啦，咁另外仲要对比就系乜嘢咧？就系、是、死亡笔记啊，唔使同呢套比啦，系嘛，亦都唔系好一样啊 ，OK， 我不如同另一套 Stephen King 嘅比啦，就叫 Dream Catcher， 系， 咁呢咩鬼嘢嚟嘅？呢套就系、是香港嗰套大头怪婴嘅原版， 哦， 系呢、這个外星人。 系啦，我嗰时成日话咧，大头鬼其实系抄，唔系呢套戏，系个原著小说，因为套戏就厚啲嘅，2003年原著小说就早啲嘅，系已经有。咁其实大头怪婴嘅故事亦都系讲一班细路仔咧，细个遇到呢个大头怪婴，跟住佢就各自咧就同呢个 Dreamcatcher 一样，咁但系 Dreamcatcher 就系佢哋识咗一个即系又系俾人虾嘅一个，好似系有啲唔知咩自闭症唔知乜鬼一个怪细路，但系个怪细路就俾咗你每人一种超能力嘅。哇，咁啊劲啦！佢大个仲唔系变正义联盟或者复仇者？哦，咁又唔系嘅。原来咧有咗超能力之后咧，就会令佢哋行衰运嘅。咁结果佢大个之后冇人系 O K 嘅，系啦。嗱，其实呢个亦都系 Stephen King 好中意讲嘅，就系话啲人长大咗之后咧，反而系会唔掂嘅。即系你细个好犀利都好啦，即系大个都会就变到平庸嘅。咁呢个可能亦都系事实嚟嘅。你都睇到好多人即系佢哋就想讲个社会令到大家即系。即系拉翻你转翻一个，其实系废柴，系啊，即系你可能系一个社会上嚟认可嘅一个成功人士，但系其实系废柴啊。佢反而咧细个呢班人咧，佢哋就可以甚至乎拯救地球都做得到嘅。虽然人人眼中佢就系废柴，咁佢就系讲紧呢样嘢。咁呢个 Dreamcatcher 咧，佢都系讲一班咁嘅大个咗变咗废柴人咧，就聚翻埋一齐就谂翻佢细个嗰时嗰啲经历。咁但系当然佢现代亦都系有另有故事。咁其实你睇咪好似呢一出？呢出 It 啫，咁其实当然系啦，因为都系 Stephen King 嘅一个好犀利嘅，系啦。咁但呢套就讲到明系外星人嘅，嗯，就系咁啦。嗯，诶，佢个小说都其实唔系好旧嘅啫，都系2001年嘅啫，系，系啦。咁我真系唔记得呢套嘢香港译做咩名啊？ 唔记得我都系， 系啦，我睇下有冇香港名，即系我唔知佢而家 Wiki 啲名系咪香港名先。阿漏网之灵啊，好似呢个系香港名嚟，都好似 系。呢个系。 系。 吓，点解叫漏网？其实 Dreamcatcher 系咩 ？Dreamcatcher 其实系一啲好似系啲红番嘅一种传说嚟噶嘛。 捕梦网。 一个嘢就挂喺度咧，就会令到你唔会发噩梦嘅。 系。 嗯。即系其实系一个传统嘅一个叫做护身符咁嘅嘢嚟嘅。 如果大，其实应该好前幾年咧係幾興呢嚿嘢嘅，就係、是、一個圈咁樣咁，然之後就有啲繩咁樣圍住佢咁樣咁啦，咁同埋有啲羽 有 啲條羽毛咁樣定住嘅。係 啊，冇錯。喂，你吊啲乜類都得嘅，係唔一定羽毛。 就係 咁啦，呢、這個就 Dreamcatcher 啦。咁但係當然個故事入邊就唔係講呢個網啦，其實就係講緊佢哋呢班人翻去就係要。回忆翻嗰件事，咁但系其实系咩？佢哋当年识个朋友就原来都系外星人嚟嘅，就系同佢而家侵入地球嗰班人系原来对头嘅，两个对立嘅外星人，但系其实佢哋个形态系差唔多，但系只不过一班系善嘅一班人恶，佢都唔系人嚟嘅，其实佢变成人样嘅啫，系一个怪物嚟嘅，系，咁即系当年佢呢个朋友仔都系一只咁嘅嘢嚟，同嗰啲而家嗰啲恶嗰啲系一样，就唔同色噶，但系都系变咗咁嘅样嘅，咁最屘又打嘅。真系有怪物打，咁当然嗰时已经有了特技啊嘛，咁啊呢啲就唔难做。不过我就觉得唔系唔好睇，咁而里边尤其是咧呢个 Morgan Freeman 做嗰个军佬咧更加唔好睇，即系佢呢个就牵涉到有军方介入啦，最屘又打嘅，即系打外星人，系。咁可能就系将个题材扭咗变咗咁就唔好睇啦，因为你一草底就 系 冇军方介入噶嘛。即系净系啲细路仔斗只嘢，同埋系一个秘密战争咁嘅啫嘛，即系你唔会话哦，连美军都介入埋去打咁，咁就变咗唔系咁咯个性质系咯，咁 It 就反而呢个仲系停留翻似翻一个鬼故，不过其实唔系鬼嚟嘅，咁呢种咁样好睇啲，系咯，系咯，咁啦，咁啊对比完咩？大头怪已经唔使对啦系嘛，大头怪 差唔多啊。 好啦，咁叫做橫跨咗好多樣嘢嚟去講過呢一個戲啦，算係，係咪？得唔得？講唔曬啊，因為我哋傾個範圍好闊嘅，係 好，咁呢個係咯，係 收尾 呢度係啦，呢度差唔多。 咁其實仲有冇其他作品想講啊？定係要傾下嗰、那個即係又係嗰啲咁嘅模型嘅問題咧？嚇、 啊！直接。跳落呢个题啦，呢、這个都几啲人都爱抽水啦。我见到一呢个题目出话， 哦，即系今个礼拜啊嘛，今个礼拜其实礼拜头啊，另一单就系鬼节啊，掟老婆落街，跟住自己跳埋落去嘅， 系 即系系啦，系咪喜事咧？呢、這个算系， 而家最中意係呢啲 講起笑啊！我都覺得係啊，都幾好笑啊！ 唔係而家最興就係有咩呢啲咁嘅事啊，恭喜人啊嘛，中意 啊， 係咯，係咪咧？點解恭喜人咧？ 係 咯，咦？咁呢個又同嗰個賣模型有咩關係咧？係咯，點解會無端端黐埋嚟講咧？嗱，賣模型就另一單上到一百模嘅嘢啦，有人。冇嘢嘅，其實有人放一啲即係叫做初代高達模型啦嚇，咁但係其實佢已經係復刻版嚟嘅啦，你唔好以為真係公仔乜， 係 咁啊初代嗰啲款式啫，但係復刻嘅啫，咁即係話咧，其實唔係的確係唔多值錢㗎啦，咁但係佢最衰就上面個隻頂頭嗰句嘢，就話幫老公戒毒咁樣，咁就令到好多人群起就插啦嚇，咁啊但係後屘又竟然有嗰個自稱係佢老公嘅人走上嚟就話唔係，其實係我。自己上房，咁其實嗰批嘢咧，亦唔係真係我嘅，係我有個朋友，結婚嗰陣話唔要，咁就我幫佢保管住嘅啫。咁而家我都即係要有 B B 出世啦，咁所以我都冇地方，所以要騰出嚟咁。咁其實係我想賣嘅，咁嗱，咁啊講係咁講啦 ，OK。咁但係嗱，沽物論事件如何，我哋都唔係講單一事件 ，OK。咁你大可以同即係。早個月環球嗰單嘢亦都係諗埋一齊嘅，咁當時我講過啦，其實而家啲人就係冇意識噶嘛，即係佢自己都覺得，哦，其實係我想放，我自己唔玩啫，係咪？係咪咧？ 但係佢嗰度會解釋話，因為嗰啲唔係佢嘅中意嘅，所以人都係人哋嘅，所以冇乜所謂咁，所以點咧？ 我唔係呢個都唔係問題嚟噶，咁嗰個結婚要放玩具嗰個人。你都可以諗埋嗰個人嘅，咁點解咧？嗱，呢個我哋上次都講過啦。點解我哋見到咁多玩具網咧，成日有人同大家道別嘅？依咩事啊？咁樣話以後唔可以再嚟啦。咁上網啫喎，唔係講做咩嘢？我點解唔可以上網？壞咗啊！你屋企個電腦，我唔買，我要結婚啦。咁結婚 佢哋都話，唔係最大鑊係佢哋自己都話讀喎，張以為 邊個話讀？ 佢自己都話中毒嘅話，成日都。又俾人毒咗嘅，又要買嘢啊嘛！點解呢啲係毒咧？我覺得奇怪。 哦，咁係咪毒啊？你中意咯，你理解啦。 即係佢自己個眼中認為都係毒喎，最大鑊係。 咁你日日去揾錢都係中毒㗎，其實。 嚇！ 唔知日日都要食咩米線咁都係中毒㗎，咁樣。 咁你個禮拜都要入去投注站行嗰個圈咁係咪唔係咁，我哋成日講就話人咧係要有興趣嘅，有啲興趣嘅 ，OK， 即係除咗你正職啊之外，咁你要有啲嘢中意嘅。咁但係你中意嘅係乜？唔緊要嘅，可以係一種運動，係一種藝術，任何嘢嘅可以係 ，OK。咁我哋唔係話係邊一樣嘢可以係任何嘢 ，OK， 即係人應該係有嘅，嚇，個人都應該有，嚇，咁。咁你亦都唔係一定咧，嗰樣嘢會變成你嘅職業嘅。 嗯， 即係有啲人好幸運，就係佢興趣就係職業啦，或者係一種不幸都得嘅喎，因為你要靠你個興趣嚟維生啊嘛。 嗯， 唔一定係好事嘅喎，即係你將你本來只係興趣做嘅嘢變成職業，你可能整下整下，你會對嗰興趣冇咗喎。 哦， 係 啊， 因為 你好認真咁對佢啊嘛，係變咗 係厭咗，係啊，或者已經扭曲咗啦。即係你畫嘅嘢都唔係自己想畫嘅，就係啲客叫你畫嘅，係嘛？你做嘅音樂都唔係你想做嘅音樂，係啲人叫你寫嘅嘢，咁係啊，唔出奇嘅嚇，都唔未必係好事。咁有時可能你有個正職，反而你係有空閒嘅時候，繼續去玩你嗰個興趣，其實咁係最健康。 嗯， 係。咁當然，如果你話係本身個工作就興趣，而嗰樣嘢唔係要咁睇人嘅咧，都好嘅，係咯。即係你有你。一定嘅創作自由嘅，咁咪 OK 咯，係咯，係咯，係咯。咁但係你現實上好多時都唔係啦，好可惜。即係尤其喺中國人係唔係啦，係咯。即係你宮崎駿咁咪好咯，即係佢中意畫咩卡通都得㗎，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喺一個中國人開嘅動畫公司睇，怕都唔係啦啩。 係，唔知日本 你畫開畫乜嘅咧？日本都唔係，係有幾個宮崎駿啦，係咯，係。你做到宮崎駿咁咪可以咯。但你都係喺人個動畫公司做嘅，咁多數都係人叫你畫乜畫乜嘅啫。 係啊， 咁 anyway， 咁但係起碼你有機會去從事自己嘅創作嘅，喺外國就香港你都唔使知啦。OK， 香港邊度有動畫冇？ 嗯，係咪咁 做廣告啊？通常動畫都係係咯。咁你做廣告，梗係人哋叫你畫乜畫乜整乜整乜啦，到你諗嘅咩？係咩？ 嗯， OK， 咁咁我哋就咁讲嘅啫，我只希望大家自己有自己嘅兴趣，咁但系似乎坊间咧都会将兴趣系分成一啲叫做正常嘅兴趣同唔正常嘅兴趣嘅，系啊，咁咩叫正常嘅兴趣咧？你本来 瞓咗副牌波 啊，做运动喎、啊，你搞清楚喎、啊。正常嘅兴趣系讲嫖赌饮吹四饭，呢啲叫正常兴趣啦、啊。嫖赌饮吹以外嘅兴趣咧，就包括踢波啊、睇戏啊。啊，听音乐啊，咁、啊、当然买玩具啦、啊、，OK， 一切咧就被视为系唔正常嘅兴趣嘅，喺我哋香港地，嗯，系啊， 有咩睇？ 即系你唔好以为你好中意读文学或者莎士比亚或者啊，你唔好以为你系正常啊，喺好多人眼中你一个怪人嚟啊，你搞清楚。 正常呢啲一定当怪人啦，你中意 呢啲就唔正常啊，佢觉得你吓、啊、我睇文学都唔正常，咁梗系唔正常啦、啊。睇龙虎豹嘅正常系嘛？ 唔知而家上网嗰啲人就 吓，即系你太中意读书啊！你鬼佬唔系话你系嗰啲咩咩书虫啊嘛？ 系 书呆子啊嘛？激啊嘛？系咯？咁其实你唔好以为吓、啊，你或者你好中意科学咁系嘛？咁都唔系喎，人哋都唔中意你喎。 系 即系基本上科学怪人系指紧你呢啲人喎。 系。 不是 Frankenstein 那隻東西，是你很喜歡科學、啊、你會用科學理性 去看事物、啊、你是一個怪人來的，你在一般人眼中是、是一個 fit、okay? 即起碼香港是、okay? 啊、其實我知道世界各地都有這個現象的，總之所謂正常人呢，其實反而是一班很平庸的人，就是正常人了，即你不平庸你是有問題的， 吃下東西才說是不是最正常的、啊、香港 啊、即你考十条 A， 你系怪人嚟嘅，你搞清楚系啊，系麦明斯系一个怪人嚟嘅，你知唔知啊？ 嗯， 系啊，即喺人嘅眼中啊，唔、嗯、系你讲嘅，梗系讲得好威噶， 系。 其实北边啲人系咪会好羡慕你或者好吹捧你咧？其实 冇啊， 系冇啊嘛，系咯。咁你中国人就再简单啲啦，你搵到钱咪威咯。我理得你是考试考第咩唔重要噶，系嘛？我亦都唔 care 你有啊出滚几多女人，系嘛？吓、啊、好多有钱佬都唔知有几多拉嘅，咁亦都有啲冇入到门嘅，系数唔尽嘅，吓、啊、有咩问题啊？佢有钱咪冇问题咯、啊。其实中国人就系咁简单嘅啫嘛，你冇钱，而但系你又走去学人哋咩欣赏啲乜嘢歌剧啊，睇啲乜鬼嘢，咁你咪叫做。 嘥钱 叫咩咧？即系灵彩神啊！佢咪真系睇画嘅， 嗯， 即系佢见到个聂小倩，佢话：哇，呢位相公啊，你又真系呢位公子，你又真系识欣赏啊！我冇银两喎，即系佢话咩话？嗰个人即刻将啲画反转，佢唔知乜一掹条绳，啲画会反转嘅，真系。佢话咩话？佢话咩品味高啊，身份低啊，系嘛？好似咁上下嘅，如果冇记错。咁即係我即係我欣賞幅畫啫，我唔係一定要買得起啊嘛， 都唔得。 即係我去睇蒙羅麗莎，唔代表我買得起蒙羅麗莎嘅喎。 係 咯，係嘛？即係世上有幾多人買得起蒙羅麗莎？老實講，唔係即係我唔理你有冇人賣，會唔會賣先？就算我就咁用嗰個價錢，你俾唔俾得起咧？咁好多人都去欣賞下啫，唔欣賞幅畫都唔得係嘛？欣賞幅畫就人人都有權嘅。是吧，为什么没权呢？ 是吧欣赏个艺术我不需要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哦、我也不一定要什么很有学识的、哦。一个画一个音乐其实人与生俱来都会喜欢漂亮的东西、啊啊、喜欢即是悦耳的音乐，其实没什么地位的，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那么大家就想一下咯。那好了，那你甚至乎将这些东西变成了是不正常，那什么意思呢？我不是只是讲玩高达、啊、即你根本你看动漫都被人当你不正常的啦。是啊，但是你看动漫的人自己都歧视玩模型的人的、啊。 嗯。 是啊。 哦。是。 即是好像 是玩不同的东西 那班人呢，你 玩不同的东西 那班人呢，可能都有人是看不起你读。即系 graphic design 嗰班人嘅喎， 系 即呢啲我就亲耳听过嘅。 咪玩玩具叫有啲咪买啲平嗰啲，即系譬如你买变形金刚买咩咁，你买、 哦、即系玩玩具嘅人都有睇唔起其他玩玩具嘅人啦、 啊。系系啊，你买咗美版又过得 cheap 噶嘛，又买日版噶嘛，又话 系系系 系 咯。唔系咁我哋都话噶，你净系识用钱嚟玩嗰啲，我哋都睇唔起噶。我哋话系你要真真正正揾到一样系值得储，或者嗰样嘢系有难度去储嘅嘢啊嘛。 嗯， 而唔系有钱就买得到嗰啲啊嘛。 嗯， 系嘛？嗱，咁价值观咧，当然个个唔同嘅。但系香港地咧，有个好普世嘅价值咧，就系、是、你几乎你玩身呢啲嘢，就觉得你唔等使啊，喺度嘥钱啊，阻住间屋啊，咁样噶啦。 系， 哦，系第一样抌啊，抌啲人先啊，要系啊， 嗯。啊、 其他嘢唔阻住位啊嘛，系呢样嘢最阻位。 仲有，但系连当事人都唔意识到呢个受迫害嘅，佢哋都会去和议呢一种价值观嘅。 嗯， 其实呢个先系最大问题啊嘛。我成日觉得最大问题嗰啲系当事人自己啊。 嗯， 唔系嗰个割掉你嘢嗰个。 嗯， 梗系唔会屈服啦。点解要屈服啊？你屈服咁，你咪系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咯？做咩？咁咪认同咗个迫害，就即系受迫害者认同咗迫害者嘅谂法啊嘛，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甚至会去帮佢哋去讲说话啊嘛，即系受害者帮即系呢个施害者讲说话，系啊，因为 Exactly 咪就系咁咯，吓，我觉得呢个先系问题嘅最症结嘅地方，唔系话社会大众歧视呢一样嘢，系啊，系连被迫害嘅人自己都唔意识到自己被迫害。 嗯， 系咪严重啲？即系你作为一个黑奴，你觉得黑人就系应该做奴隶噶啦？你觉得你觉得好正常咧？ 即系结婚即系应该做奴隶喎。 吓，咁一个或者咁讲，即系嗱呢个就种族问题啊。OK， 咁啊呢个咩啦？系一个基佬系嘛？咁其实应该咬翻直嘅， 嗯， 啊，系咪咧？即都系应该同翻女人结婚嘅咁。咁到底呢一个系咪而家啲人嘅谂法咧？而家啲人又唔系咁讲嘅喎，啲人又话，嘿，咁你个性取向系基系挛咪挛咯？点解要咬翻直啫？系嘛？ 系， 诶，你做菲佣做乜嘢？唔应该俾人打嘅，系嘛？咁你又知？或者个菲佣有被虐狂系嘛，中意俾人 S.M. 咧，系嘛？又或者嗰个基佬真系基基下唔想基啊，基厌咗咧？ 系 会唔会？其实会唔会噶？ 唔知喎，依家又好似有套戏又系讲呢啲， 有套戏讲呢啲 系 嘛？ 系啊， 系啊， 咪讲佢信咗 神咁到底佢系只不过受咗社会嘅压力啊，受咗周围嘅人嘅压力啊，都系揾个女人结婚。咁其实段冠山咪讲咗俾你听，你呢个只系去做一个假象，去满足你周围嘅人啫嘛，系嘛？其实你私底下吓骨子里咪仲系基佬，系嘛？即系咁样系叫做系，即系你自己嗱，其实玩玩具嘅人。都有人是自己放弃的，的确我都见我哋都讲过啦，有些人是玩两年三年就不玩的，咁有些再短一点咧，两三个月就不玩的啦。 嗯， 咁我识呢朋友两三个月转一种兴趣的， 嗯， 系啊。咁玩玩具呢，玩两三年不玩的人亦都多的事嘅， 系大把嘅， 系啊。咁到底佢是不是玩具不是佢的兴趣呢？如果你用呢班人嚟作为一个嘅研究对象嘅话，我根本觉得佢就唔系好中意呢啲嘢。 系， 嗯， 即系佢嗰期拣咗呢样嘢嚟玩啫嘛。如果你真真正正中意一样嘢嘅咧，你系一世嘅。 嗯， 系嘅，呢个肯定嘅。OK， 如果你中途可以放得低，同埋你会中途可以会唔直情唔中意中意咗第二样嘢，咁你嗰个中意咪假嘅咯？吓，中咩意啫？唔系啊！我玩嗰阵好认真，玩嗰阵抌好多钱喎。系啊，玩得劲过我哋添，咁就代表你好中意。 唔系连草乜都要问人嘅，你见过啦？草咩好啊？咁样喎，咁你自己中意嘅啫嘛，咩草咩好啊？即系原来佢只系想揾样嘢嚟草，佢草乜都冇所谓。咁 同埋有强迫症， 出于你嘅中意咯，做咩啫？ 同埋系 强迫症，即系 点解要我款嘢出咗之后，我要全部买晒啊？点解？呢个系 即系呢个就系强迫症啊！呢、這个就系强迫症啊！其实佢边系中意啊？你系强迫症啫。强迫症嘅人系咪好中意洗手啊？佢唔系好中意洗手，佢又冇办法唔洗手，你搞清楚个分别。佢唔洗手唔得嘅， 嗯， 呢个同中意系唔同嘅。 我哋点啊？点解要买晒啊？点解全部？ 系啊，唔靓嗰只都买埋，系嘛？ 系咯，即系对佢嗰系列我要储啊，咁我全部都一定要全部买晒啊？点解要？ 系，咁你玩具商亦都系捉住你呢种咁嘅心态啫嘛。但系其实呢种心态嘅人，佢唔系真系中意嘅， 系 咯，系。咁所以大家搞翻清楚成件事嘅关系先。咁第一就首先社会上嘅人唔玩嘅人咧，系不断成日去迫害呢啲玩嘅人。咁但系被迫害嘅人里边咧，的确有一班咧，佢又唔系真系中意嘅，佢可能都系玩一轮。 嗯， 有嘅系唔少添呢个人口。咁就呢啲你又唔好同一啲咧真心中意啲嘢嘅人混为一谈， 嗯， 系两回事嚟噶，其实， 嗯， 系啊， 冇啊，都系咁。 即系你真系中意一样嘅人咧，佢唔去再玩咧，其实佢心里边系痛苦嘅， 嗯 嗯， 吓，因为佢冇办法之下啦，话可能真系即係你真係可能有咗家庭之後，你要用更多嘅時間擺落去工作嘅屋企，咁咪唔可以再做節目咯，唔可以再搞網台咯，或者唔可以再玩即係某一種佢本來好中意去嘅活動，即係例如佢踢波咁或者游水咁。可能佢以前就去好多嘅，咁可能而家唔得啦，即係要慢慢減少，或者甚至唔可以再去啦嚇。咁甚至乎你唔好以為呢啲係咩活動要嘥好多時間喎，嚇簡單如咧。都以前都可能都間唔時都有班朋友出嚟約下出嚟，就係大家聚下舊。咁我哋發覺咧，原來有勁多嘅人咧，結婚之後冇再揾呢班朋友嘅。最後一次見面就係結婚嘅，下次見面就係送品嘅。唔係我講真嘅 ，OK？ 係呢個係一個事實發生嘅。喂，咁呢個唔係咩興趣咯、啊？揾翻班 friend 得閒揾翻啫，我唔係叫你日日揾啦，唔係個禮拜啊。唔系个月啦、啊，一年吓、啊，即三两个月都出嚟见见系嘛？如果既然讲到系好熟嘅朋友，会唔会一年都唔约一次，十年都唔约一次咧？的确系咁。咁呢啲都已经唔系兴趣啦，只不过你叫做有自己嘅朋友，但好多人咧结咗婚之后都会冇埋嘅吓。咁、佢唯一就系得翻呢一个，即唯一嘅呢个叫利益团体啊。我用利益团体嚟理解呢样嘢。你睇我屍殺列車就明我講乜嘅，咩叫利益團體？咁、因為你係要去結婚生仔，其實係有個目的噶嘛。誒咁又唔係喎，有啲人佢結婚都諗住唔生仔，但其實呢個心態上係冇變到嘅。嚇、即係你都係會 stick 翻 with 呢個利益團體。咁呢個利益團體先係你第一考慮。咁其他嘅嘢咧，你唔會考慮嘅，可以放低。咁但係你放低係咪你係好願意去放低，其實可能你係唔想嘅嚇。咁但係你會為咗呢樣嘢放低啦。咁但係咁樣係咪就代表即係、要咧，或者點咧？咁要放低嘅點解唔係嫖賭飲吹嗰四飯嘢咧？就反而嚇仲繼續有賭喎、啊，繼續有叫雞喎、啊，都唔奇怪嘅。點解唔係呢啲放低？呢啲又冇放低喎、啊，因為呢啲老婆贊成喎、啊，反而 唔食或者冇受未緊。 咁你老婆係話寧願你叫雞都唔好玩高膽喎、啊、，exactly。咁咪7月14日咪發生嗰單嘢咯，係嘛？咁嗰單就係因為有位男士即係去幫襯咗嗰啲即係我哋以前叫做出租女朋友啦，佢哋而家叫做 part time girlfriend 啦嘅東西啦，就係咁啫嘛。咁你睇下到底係呢樣嘢嘅毒害嚴重啲啊，定係玩高達嚴重啲？咁佢就將嘢發揮到淋漓盡致，就係老婆一掟埋落街啊！咁你想唔想在你屋企发生呢一件事？咁大家谂清楚先咯，系咪真系高达毒啲啊？定系叫鸡毒啲啊？定系过大海毒啲啊？ 定咩毒啲咧？咁其实嗰样嘢系咪一个健康嘅活动咧？咁你咪自己谂下咯，冇嘢噶。即系我哋觉得人系要有一啲兴趣嘅， 嗯， 或者你甚至有多为一样嘅兴趣都唔系好出奇嘅， 嗯， 我亦唔觉得结咗婚系要放低晒自己嘅， 嗯， 因为事实上佢哋都冇噶。他们是有保留了一些东西的，不过他保留了那些东西我觉得反而是不健康的嘛，做什么呢？那你不是你自己衡量咯，是吧？ 我这种东西导演压的话没收尾根，我觉得。 不是，那些是很多人都有共同，是多人玩的东西就是正常。 不知道，他健康。 那样东西你是连个老婆都觉得是正常嘛，男人老狗叫鸡很正常，是吧？男人老狗入去投注站好正常。 哦，第一件最大分别咪第一件唔会话叫你低能咯，呢样嘢最大分别 系低能，系咪正常？ 系， 即系佢哋会好睇重呢样嘢。 正常以下啊嘛，咪变咗低能咯。 唔系呢个唔系上定下，系咪正常？ 嗯， 系被视为正常嘅嘢咧，其实系好少嘅，好狭窄嘅，都系食饭、瞓觉、屙屎啊，系咯。调到饮吹啊，咁呢啲咯，即系其实系啲好动物性嘅嘢， 系 吓作为一个人类去做一啲好动物性嘅嘢，就系正常。 嗯， 吓你谂真啲， 系咯，正常。 你作为一个人类，唔系为咗有得食同有得住噶，其实你系有再高啲层次嘅要求嘅。你之所以系人类，系因为咁啊。 嗯。 人和动物最大的分别就是人有创造力的，是啊， 是 动物没有的，是啊，所以人可以发明东西的，你知不知道？那当然这些不是社会大众一般人会真的做发明，但其实 你每个人都有创意的，是有创意，即是你创意是可以用在日常生活的，不是只是你做设计艺术的， 不是一定要整旧东西才叫创意的。 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本身都是要讲创意的，其实本来是的。你可以有好有些跟以往不同的方法去做同一件事的。但现在就是社会训练到你去不是的嘛，就是你最好像啤一个帽子跟着做嘛。那什么叫正常？原本是你要有这个能力，你要创造这个能力，你才是正常的。现在反过来就是你要做一些没有创造性的事才是正常，当然调转了。但是这个社会是这样，是这么扭曲，你怎么办呢？是吧？等于以前战士的时候，很多人都断手断脚，甚至乎是炸了，即是块面是炸到没那么挤的。好像Dr. Poison 那样戴面具。战后啊，是那些人还多过正常有手有脚的人的。在那时来讲呢， 你四肢健全才不正常，你知不知道？嗯。那什么呢？不是多人是正常的，你搞清楚先。但是只不过呢，他是这么想的人，他不是自己觉得那样是正常的，你跟他不同，他不觉得你不正常的嘛。那是看看哪个多人，其实是不是的呢？这个世界精英是属于少数的。 嗯。 令到世界有科学进步的人也是少数的，你想真点。 嗯。 真的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也是少数的。是不是多其实是一些平庸的人的嘛。其实你的平庸的人不是成日想拉低你那些出众的人，就是这样嘛，没事的。他就将你那样东西贬低，就说你那样东西是垃圾，是吧？你怎么听埋啲咩 jazz 音乐，啲咩电梯音乐啊，厕所音乐啊，你有没有听过？管弦乐啊，仲衰啦，系嘛？都唔知做乜嘅， 唔知佢唔中意嗰样嘢就觉得咩噶啦？仲有啲人，咁大部分都 唔中意，佢又想拉埋你落嚟。 嗯， 你在上边做咩？即系好叻啊，好高啊！我冇讲过、啊，你觉得啫、啊？即系其实我系觉得系唔同啫，我冇觉得高，你觉得啫？嗯，我喜欢的不同，不是我高，其实不是你低，是不同，但他们会看成日你扮什么东 西、嗯、 没有扮东西，我真的喜欢的，做什么、 嗯、 你估个都是买本那些 Hi-Fi 杂志、啊、以前买本电影商周在乱吹那些人、 即係跟住背翻成版電影雙周對嗰套王家衞電影嘅講法嗰啲人，係好多呢啲人，我唔係咯。 嗯， 咁我想問，我哋每個禮拜啲嘢邊本雜誌出嚟嘅？頭先同佢講咁多，我啲嘢邊本雜誌出嚟？咪又係自己睇翻嚟，係嘛？即係當然有啲係資料搜集嘅，有啲係逼迫喺我睇戲嗰陣時睇翻嚟，係唔使人哋講俾你聽嘅。如果你係識得睇戲，你有你自己嘅評價嘅。咁當然呢樣嘢，你會唔會學，或者你即個 course 又點咧？咁呢個當然你需要去進修啦。嚇，咁唔好你唔識睇戲，你又話我哋。点解咁讲？点讲？吓，你唔好当我系你啦，噶系嘛？即系如果我系你，就唔会系你听紧我节目啦。你搞清楚。吓 ，OK， 咁啊唔知啦。啊，我就纯粹从另一个角度去讲呢单嘢啦。咁大家可以啊，你两位有咩睇法？ 吓，阿新你有冇？ 嗯。咁我覺得佢呢單即係啊跳樓呢單，我唔評述佢到底發生咩事啦。咁另外買高達嗰單，咁其實好多時嗰個人話啊其實啲嘢唔係我啊，啲即係唔係話我想買，唔係或者係我自己想買嘅嗰啲咁樣，其實好多時佢都係根本係講緊反話嘅。通常啲情況都係。 咁呢啲我無從得知啦，我就比較宏觀去睇呢啲事啊，我唔會理佢，即係單一呢個狀況咯，即係唔其實唔關我事。即係如果唔係，我其實唔好中意理嗰啲單一嘅事件嘅，你不如成個睇成個當個社會問題咁嚟睇啊，我自己傾向係咁多啲。 嗯。 嚇！即係呢一單嘢到底佢係真係自己想放啊，定係純粹出嚟互妻啊？定係其實嗰個人根本就唔係當事人，係關我差事咩？我哋都係見到有一啲嘅社會現象，想講俾大家聽嘅嚇。咁你環球執笠，亦都我唔係想就係講環球啊嘛，想話俾大家聽就係好多人都見到呢啲嘅執笠，其實都無動於衷啦。咁亦都咁特殊嘅情況就係、是，咦佢又唔係俾人逼走，係佢自己寧願即係賺嗰個租金，自己唔做啫嘛。咁做咩講到好似好慘啫？係嘛？唔慘啊！哇，个月啊几廿万代仲惨，系嘛？最惨嗰啲系佢信佢真系对玩具有咁嘅心嗰啲人啫嘛，吓咁样吓、啊，其实大家都系集体大话嚟嘅啫，大家都知咩事啊？ 咁啊拉到因为反斗城啲， 我反斗城啊，我以为讲从本零事嚟讲咁，可以讲到系， 嗱执笠啊， 咪从本零事嚟咗香港啊，咁啊。咁大家都未必有去飲茶啦，咁冇去飲茶嘅朋友可以現時點啊？有佢嘅即係一啲嘅畫作嘅展出係咁啊。嗯，好，咁啊反斗城啦 ，OK 嗱，幾快咯？ 但係現時點嗰度都係得幾日嘅啫喎，要去好快。 我得幾日咩？我咁你不如報埋啦，即係做到邊日咯？ 先啊， 即係得呢幾日啦，即係意思係嘛？ 係啊係啊，佢嗱咁佢正式嚟香港嗰個就應該係九號嘅，啊咁啊過咗啦。咁而佢擺展覽嗰度咧，就係11号到13号嘅啫。 哦，咁樣，咁咪大家咪朋友興趣咪去睇下咯。 係啊，就喺現時點嗰度二樓。 即係我諗香港都有少量即係從本零視嘅 fans 嘅，係 嗯。咁同埋， 我自己身邊冇啊，因為我啲朋友唔係好中意睇嗰啲嘢嘅，因為冇機械人啊。 係。 嚇。 系得部篮咁样， 但我自己都 OK 嘅吓，我啲都中意松本零士嘅作品嘅， 系， 咪即系个文学意义系有中间有吓，唔系一个就咁一个吓，唔系官能刺激嗰种打打打嚟嘅，即系其实佢系有嘢讲嘅啲古仔，嗯， 系，再补一补系，佢系由2点钟到8点钟嘅，吓，即系唔好太早个离开嘅，吓， 即系早个2点会闩咗门嘅， 系啊系啊。 哦， 佢咁写啦， 开放时间 系啊， 好，好，咁大家有兴趣去睇下 ，OK， 咁现时点而家即系搞埋画展啦，即系尝试提升少佢嗰个即系个形象啊， 都好事嚟嘅吓，感觉上 唔知啊，咁大家接唔接受到先得噶， 就知道啲租家都劲嘅佢话， 即系你喺油麻地果栏搞 fashion show 咁啫嘛，你明唔明啊？ 咁好有型嘅，尤其是的确系咯。咁但系咪即系你 buy 唔 buy 先？但系，嗯，即系衣香鬓影咁，但系佢又埋呢个啦。咁你 O 唔 OK？ 咁啊，争啲嘢。 又点解咧？点解会争啲咧？系咯。咁咁呢个同现时点摆画展有咩唔同咧？ 我唔买。 咁系咪画展势必要摆中环或者尖沙咀咧？ 咁你现时点摆画展？咁你都觉得？即係至少個同埋動漫嘅畫展，你咪擺蒙羅麗莎啊嘛，係咪先？咁擺蒙羅麗莎 有咩唔同咧？ 嚇、 啊？其實冇唔同嘅。 嗯，咁唔係啊，咁你嗰個主題都唔拉更。 嗯，主題唔得，其實一唔係呢個問題啊，係你做個 gallery 咧，適唔適合喺呢個現時點做嘅啫？即、就、係、是、大家個論述係講緊啲嘢。唔係你個主題啦，唔係㗎，係嗰個，即其實嗱，如果你現時點做得，咁即係一八八又做得啦，或者信和又做得啦，係咪？或者甚至乎唐街都應該做得㗎，嗯，咁點解嗰啲你又覺得唔得咧？ 嗯 ，OK， 咁又或者其實深水埗都成條街唔係賣緊玩具批發或者老翻嘅咩？ 嗯。 系咯，咁嗰度做又如何？唔、嗯、系，即系大家会觉得唔适合噶。 Okay. 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咧，其实做呢啲画作嘅展览咧，其实系摆翻喺一啲做即系真系 gallery 啊，或者一啲做艺术展出嘅地方摆咧，会适合啲。 嗯， 即系大家系有咁嘅概念啦，最少系咯。咁但系的确唔系未试过嘅，有人试过喺茶餐厅啊度摆展览嘅。但佢就擺翻一啲即係香港嘅叫做舊嘅一啲嘅即係叫做產品展， 嗯， 佢就咁樣啦，就將兩樣老式嘅嘢去配合，但係佢係間茶餐廳嚟嘅啫，一間老式嘅茶餐廳，係啦，嗱咁呢啲咧就嗰啲叫做策展人咧就成日會搞呢啲嘢嘅，咁所以你講配唔配合咧，有時你又要睇下嗰個場地本身佢仲係咪做緊嗰樣嘢咧，定係佢已經唔係做嗰樣嘢啦，我只係攞咗個舊嘅一個咁嘅地方。咁我但系我展览嘅嘢系翻旧香港嘅嘢嘛，咁咪 OK。咁但系呢个点样做法，点样先啱咧？其实就你问下嗰啲做策展嗰啲咧，我都唔识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由一啲商业机构咁样纯粹搞嘅咧，就多数都系即系奇怪嘅个组合会，因为佢系会用翻自己旗下嘅地方啊嘛。咁你其他地方适唔适合做嗰样嘢嘅咧？咁系咪任何地方亦都可以咁容易就提升到嗰、那个即系？形象嘅咧，咁未必咯，系啊，即系你可能你仲要需要好大嘅工程去做啊，系、 嗯、 啊，咁同埋你里边嘅商店啊，同你个装修需唔需要提升啊？能唔能够净系摆两个 gallery 或者搵个大师翻嚟，系咪就系咁样就提升咗咧？咁其实有好多好复杂嘅嘢嘅，咁你睇台湾就做得好好啊，系啊，咁同埋即系香港永远都系商业出发咯。 系 好多时都系啲商场啊搞啊，即系搵个主题咁啊搞，其实佢都 系其实 啲 event， 佢叫啲人流啊嘛，诶想买咩展咩展， 系 啲人流， 系啊，都系咁啫嘛。其实佢系咪真系有心想去喺文化工作上面去做嘢咧？你谂真啲，吓多数都唔系咯，唔系全部都唔系，系多数都唔系啫，系就系咁啦。好啦，喂，咁啊，快啲讲埋诶呢个反九成， 系 有咩九？ 啊！呢、這個又話美國嗰邊到期啊嘛，欠債要重組啊，咁啊 機會第一次啊， 係啊，成日都係咁噶啦，咁不過 係咯， 不過係反而嗰特別係啲人點解係咁話叫佢咁貴快啲執啦咁樣，我啲留言咯。 哦，咁樣 嚇、啊！你正常如果間即係點講啊，酒店或者餐廳佢啲嘢賣嘢食賣得貴，你會係咁留言叫嗰間嘢執咯？你唔帮衬嘅，冇人揾支枪支住个头叫你帮衬佢噶， 即系半岛啊嘛， 系咯， 系咯， 系你唔会无端端 少贵啲啊？咁叫佢就比较贵啲啊， 系咯，你唔会叫佢走噶？ 唔同嘅，咁你半岛啊有即系有个去，即系如果你去一次半次咁啊，实够钱嘅，你咪日日去系嘛？咁啊咁啊有个入咗去有一种即系。非富則貴嘅感覺啊！咁你入反斗城又冇噶 嚇，咁、啊、但係唔係送禮咯、啊，仲反斗城啲包裝好啲嘅、啊、 我送礼的确系噶，咁但系未去到豪华嘅感觉咯。 哦，系，咁但系我觉得唔会系点解即系要点解咁，好似即系佢啲系去到仇人一样个情况出现，啲人系。 哦，咁唔知啦，我觉得香港玩玩具啲人啲心理要找一些精神科医生去研究的，即我 觉得有些即是要看看医生的，为什么他买东西，比如正常你去那间东西买得贵，为什么你要在那里不停说他叫他执的， 我为什么 你问他们，我怎么 知道， 对我来说都是多一间东西买的嘛，而且这样说，有时呢不同的地方的定价呢，佢有佢嘅作用嘅， 我覺得有使喎。有啲地方 我就唔知啊，我少買啲啊。我舉例，啊， 我想買，我有買嘅。我講啊，你本身出邊有陣時啲貨炒到勁貴，我啲嘢咁佢反而成一個正價，係 啊， 就係同一個道理。就係同我想講，就係你去日本書局買書，佢係 fix 咗一個嘅算數嘅，即係例如佢係十算。或者就算佢系十一二算，咁佢定咗噶嘛？佢同一个时期会定咗佢有波幅嘅。咁佢定咗几多算咧？咁嗰本书翻嚟就系照计嘅。咁嗰本书唔会话咧，喂，因为今次咧就送一个唔知乜嘢乜嘢嘅袋，哇，出面炒到几百蚊，冇啊，佢都系几十蚊嘅，因为佢系计算数噶嘛。系啊，咁但系你话哇，唔系喎，出边掟紧货嗰啲咧，哦，咁啊，出边可能你书宝摊买仲平啲啊，系。咁的确你上去日本书局买系贵啲，咁但系日本书局就系佢锁死咗一个算数嘅时候咧，咁你有时咪可以用翻个叫做稳定嘅价钱去买一啲其实出边已经断咗或者已经炒紧嘅货咯。咁同埋有时你喺嗰度订书嗰啲嘢就稳阵啲。咁至于你买定唔买，喂，你的确可以系出边平嘅出边买，呢度日本书局平先去日本书局买噶，你可以咁 解 用噶， 有 但系佢有佢嘅作用咯， 系 咯，咁简单。 有得选择唔系多啲好啲咩？点解要系话？即系呢间嘢执咗佢会好啲。 咁如果嗰本书冇人翻，咁我要订，咁我系咪要日本书咯？ 嗯， 就咁简单啫嘛。咁佢有佢个用途噶，你唔需要话系咪？系咪？咁我谂你想讲翻多成个例子都系咁啫嘛。即系出边可能啲价钱好上落嘅，但系佢就有个稳定嘅价格啫嘛。咁其实一样嘅啫嘛。咁睇你系乜嘢啦。咁就算你话想买平嘢，咁你都有呢个作用啊。因为出边炒到飞天，佢未啊嘛。 系咁，佢本身啲人嘈咧，就因为咧有阵时佢嗰啲抢手啲货咧，话响范岛城系完全见唔到嘛。咁但系其实系有嘅，不过争在多人抢，呢个冇办法嘅。你即系自由买卖，你都系睇边个快，咁咪买到咯。 咪就算佢留咗俾熟客又点啫？ 唔系，但系我自己本身系买到噶，我见到系我自己买啊，唔系见到啊，应该我买到嘅，其实都系。 其实根本 佢出货嘅时间系好快俾人卖晒，但系卖到你要保住嘅。其实呢样嘢唔关范岛城。 总之佢有佢嘅存在价值啦，一句讲就 系咯。同埋你本身换货服务，即系你范岛城系几廿日都可以换嘅件货。 系乜？你出去出边街有换货服务呢样嘢嘅咩？ 系啊。 哦，有你要走去行下行晒先得咯，啲铺头。 哦，咁你咪咗攞曬錢嚟都得，咁 啊類似咁嘅情況出現啦。 提款機服務啊，你講提款機服務啊嘛，咪咗攞曬錢嚟。 有線有冇啊？你攞住兩把刀上。 差佬行埋嚟做咩啊？打劫啊？唔係啊，我提款啫嘛 ，Sir， 係嘛？ 嚇， 呢個係服務嚟嘅，嚇要喊打喊殺就唔係叫做服務啊，老細，佢喊打喊殺我有乜嘢得唔到啊？係嘛？系嘛？你一个人系人哋嗰度系佢本身系有咁嘅服务的，大佬，唔系要喊打喊杀咯，要讲恶嘅咁啊，已经唔系嗰样嘢啦。啊， 唔系咁有啲都有得换嘅，咁但系个时间咧，咁化咗成系真系好长嘅，即系佢几廿日都俾你换，话有咩问题可以换俾你嘅。 佢系有个 policy 就定咗嘅， 系 就系咁啫，唔系啲职员定嘅 ，OK？ 系啊， 啊。即系麦当劳咧，个包系几多钱？全香港喂，当然有时你去机场贵啲，但系你即系平时佢都系同一价钱噶嘛，会唔会嗰个经理自己卖贵两蚊咧？或者个经理见呢一包唔好卖平两蚊啦？唔会噶嘛， 系 咯，咁你有个定价，亦都有佢定价嘅好处嘅，系啦。咁只不过大家太过觉得喂，有人平嘅梗系好啦。 成日都係揾着數啫嘛。其實呢啲出於你作為一個玩玩具人咧，你第一件事係要買到先得嘅。 嗯， 嚇、啊，即係買唔買到心頭好嘅啫。有時係嘛，即係當然有正價，梗係更加好。但係呢個 extra 嘅啫。即係有時啲嘢啊，你有錢都買唔到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嗰啲，那些你係要訂或者要去日本 bid 啊， 嗯， 或者你可能要喺某一個時間同人哋搶嘅，唔係你肯俾錢就有啊。係啊，我唔知道大家平時係玩邊啲多啦，我就會玩呢啲多咯。所以你其實價錢唔係問題，你買到先講啊，係唔係你俾錢就買得到啊？我咪就係話，其實呢啲先至難買咯，唔係話俾錢就買得到，俾錢就買得到嗰啲嘢，就算幾貴。其实都是冇价值噶， 嗯， 系啊，但俾钱都未必买到嗰啲嘢先有价值噶， 嗯， 所以而家嗰啲所谓限量嗰啲全部系呃人嘅啫嘛，冇无限生产， 同埋佢限量版系成日再版嘅最好笑嘢，好多时， 我全球限量系咪1000亿只咁啊？ 系啊，系啊，但唔系佢限量每次生产，但系有无限次生产啊？ 每日出產1000亿只，系 吓，唔系佢每次生產有限個數，但系佢個生產次數係無限嘅。 咁你永遠開機都總會用曬啲膠嘅，係咯，係咯，即係咁樣。 係咁啊！ 即係每日嗰個師傅都有整，即係一定數量嘅餅嘅，的確係咯。不過佢日日都整嘅，係 啊。 我相信每日 bang by bang 到嘅嘢，始終都有限嘅，唔係無限嘅。每日咪有限咯，係嘛？係。我同你寫個 number 你都得㗎，每隻，但係個 number 係水蛇春咁長啫嘛。咪你張張銀紙都後面有 number 㗎啦，係咪？咁你睇香港有幾多銀紙？ 喂，咁都係呢樣嘢啫，其實 表下有咩特別？邊張銀紙冇 number 咧？咁我咪張張銀紙都好有價值，哇！有 number 㗎。 嗯， 轉打啦，唔好咁天真啦。今時今日冇乜呢啲嘢啊，係啦。你有價值嘅咧，就應該嚇、啊、走去揾阿松本零士嚇。啊签名喺即系一件即系、就是、你好心爱嘅松本零士嘅一个作品上边，咁而签名咧系 to 你嘅，写你名嘅，其实呢个就有价值啦。呢、這个价值，但系你唔好攞出街喎，出街又冇用喎。 唔系价钱有价值啊， 系啦，搞一搞清楚，唔系 price 啊，系 value。 嗯， 我谂呢个系中文咧冇分别嘅两个字，但系英文好清楚嘅，系价值，唔系价钱。價值是對個人來說，即是等於你阿爺父那個骨灰、 啊、 對其他人來說就灰、啊、so what 打爛了怎麼辦、啊、即是這個價值是 personally 對你來說有價值，或者他一件遺物、啊、或者以前再生的時候你小時候送給你一件玩具，這是爛鬼公仔一個，不是這個公仔，不是個公仔，是它背後象徵的意義、 啊、 是吧，可能就是你爷爷对你的一个记忆，是吧？咁就算不是爷爷送的，你对这件玩具有你童年时的一个回忆，其实都是一个价值来、 嗯、 其实就是讲这些东西嘛，是吧、 嗯、 是不是你卖了它、 啊、 卖到几多千几多万就代表可以补偿你这个失去了这件事呢？又是不是你卖了旧这件你第时有钱买过另一件是一样的，那件是不是你阿爷送的呢、 嗯、 你就自己想咯。或者那件还是不是你当年即是储钱买那一件呢、 哎、 不是咯。有时价值的东西有很多复杂的人的情感在里面之所以价值。 嗯、 是啊。就不是说那样东西表面上出街买到多少钱，那样可能一都不是很值钱的。 哎、 不过又唔一定嘅，今時今日一個紅 A 嘅，我話我買即用個最貴嗰、那個那個紅 A 珠包，其實而家市價大概4-5千元到咯。 嗯 嗯，咁都唔係好貴啫，係咪？ 嗯， 當年一個29元嘅東西，而家炒到4-5千啫嘛。So what？ 都係4-5千啫嘛，又唔係4-5億。 嗯， 係咯，就係咁咯。不過好似有人同我話，好似上次搬屋掉咗， 係。 有人啊，佢嗰个掉咗， 系， 嗯，哦，咁即系拎咗4-5千元掉落街，系咯，咁但系其实系咪咧？即系其实你个失去系咪就系因为你，哎呀，原来你一突然间知道原来呢嚿嘢有一值咁多钱嘅，系，定系你掉嗰下觉得，诶，呢啲以前嗰啲嘢冇用啦，咁样， 就因为你唔知道原来呢旧嘢值唔值钱，纯粹系咁啫。咁所以而家你知啦，哎呀，哎呀，原来我掟咗四五千蚊落街啊，咁啊， 咁都系 哎呀，要一执咗我嗰个嘢攞去卖，卖翻四五千蚊，哎呀，我真系蚀出啦咁。定系系你一个童年嘅回忆，到底系边样嘢你觉得有价值啲咧？咁啊，自己谂啦吓，我冇答案嘅，系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系四五千蚊价值啲。O K， 系， 我唔系咁睇咯，吓，我唔系咁睇。好啦，咁冇嘅，各有各嘅啫，系咯。如果个都系一样嘅，大家就唔会打仗啦，咪。好啦，就系咁啦，有冇？ 冇啊，系咁多嘅，都系讲呢个反斗情，系讲呢样嘢。 有冇？咁你阿蒙面超人标使唔使讲下？你睇下第二集。 睇咗第二集，咁 简单讲下，咁仲值唔值得追啊？呢套剧到底都要新嘅，冇点 听。佢其实其实第二集个故仔都系讲个记者，就即系上次阿主角救咗佢之后跌咗包可以火柴啊。 佢讲故仔啊，你索性不如就咁讲下嗰个妥，即系值得睇嘅地方同唔好嘅地方咁呢啲啊。 如佢本身即啲其打嗰啲位咩都 OK 嘅，咁佢如果话唔好嘅地方，我就觉得佢点解明明系呢、這个即你当呢个二世界咁要避开个政府啊追捕啊，但系个主角系周街变身嘅咯， 系即系 Batman 系行喺街突然间除衫换衫啊，喺人面前 即佢 你咪阿 Bruce Wayne 咁啊？系咯， 即系正常咧。如果系啦，如果近时咧，多数都系你见到佢骑住架车一走，或者冇就冇影啦。咁转头已经系人眼睇骑住架车咁行紧，你当佢掟埋一边变身，会无端喺街度即变噶嘛？ 系， 但系佢呢度一打完，佢即刻喺街度变噶。 嗯，即系喺呢一个故事套路就唔合理，就唔因为其他蒙面超人故事系人人都知佢系蒙面超人嘅，所以冇所谓啦，敌人嘅都知吓。是秘密嚟嘅， 咩秘密嚟？ 因为你又有政府追捕，咁即系佢个身份应该系秘密，但系点解会？点解佢又兜街喺度变身？但系点解佢政府啲人又唔知道佢系蒙面超人嘅咧？ 因为佢用嗰啲兵咧好蠢嘅，咁佢嗰个今集嘅剧情就系佢揸架车一兜去啲嘢遮住咧，咁后边变身坐咗喺度睇紧电话咧，佢嗰班友啊以为系另外一个人嚟嘅，即系唔会周去翻去查下冇啊，完全都 冇喎。咁但系佢当街当行变嗰啲点算咧？遮都冇遮嗰啲。 哦，咁佢如果佢当日冇人睇住嘛，咁佢嗰度又贴过香港冇嗰啲天眼啦吓。 咁样， 咁样， 系咯，都系咁。咁咁今集又系阿二号，即系嗰个阿龙啊，嗰、那个拳手个女朋友挂咗啦。咁我记得其实呢套嘢有好多嘢都我觉得似阿极陀嘅，其实。 啊，即系阿哲道嘅套路啊，今次即系上次就系三个五系嘛，今次系阿哲道。咁啊！啲劇其實都冇十年都碌翻轉頭啦。 係，咁佢呢度又係咩個主角失憶啊？跟住有件事發生咗，即係俾人做實驗咁。我嗰時又見到神啦，如果阿傑陀就咁啊，跟住個二即係因為冇咗 G three 啊，咁呢度變咗直接跳咗落去阿嬌佬啊呢度，咁又係一出場就死掉啊咁啊啲啊。 係啦，阿嬌啊，唔係宣示嗰個 嚇，唔係 冇阿神喺呢度啊 嚇嚇係啊咁。咁系啦，咁可以睇，咁下一集已经讲佢话。 咁如果你咁讲，咁嗰个坏嗰个都有啲似呢个Nada Azito嘅，即系嗰个系。 而家佢叫个中文名好似叫咗做夜霸喎，好似。 夜霸。 系啊。 咁仲有一个咧，未出场嗰个干部。 未出场嗰个叫咩血方啊？定咩咁？ 血方。 吓、哦，咪、啊、叫名好似 Bus Bar 咁啊？我叫好似。咁我未出嘅，咁但係就 係咪日本佬中意坐 Starbucks 咧？套套都做 Bus Star 又 Bus Star 咁啊， 嚇唔超啊真係，有 S 勁啲啊， 係咯，勁啲 嚇，唔係咁睇下 OK 嘅，咁同埋今次啲招式都唔係出飛台嘅佢， 今集出咗個好神奇嘅招式， 係用個吸塵機吸咗啲火之後，將嗰啲火變做鑽石，之後將再將只怪同條女。分开咁样可以用个龙卷风，咁、但系因为条女个体质太弱，咁佢分离咗出嚟之后，谂起消失咗嘅， 即系人间体死咗， 系啦，咁佢谂起都系用嗰个樽咁吸翻只怪嗰个元素咁啊，系 啦， 系啦，咁下集已经会出嗰个机关枪捞嗰只鹰啊，应该， 你都冇讲佢今集就系打嗰只 敵人幹部嗰只蒙面超人。 哦，係，咁佢見到佢咪同佢打，但係嗰只夜霸咪好似好打過佢咁，但係打咗佢幾夜之後，跟住嗰只即係佢本身想救嗰條女咁啊，分嗰只，跟住佢嗰個講俾你聽話，如果整出嚟嗰條女啊體質太弱又會死咁樣，即係逼佢哋好似唔知好唔好即係打贏嗰只怪咁咯。跟住講完就撇咗咯喎， 係 係啊，佢 等佢自己選擇打唔打贏佢， 係啦。咁啊，後屘咁都係係咯，即係頭先咁講都係叫佢即係打佢，因為佢話我只怪其實自己頂唔順就係死噶咯。其實佢 哦，即係唔打佢都會頂唔順死嘅， 係啊，因為佢自己都瞓低咗，控制唔到自己力量，啲火係咁燒下燒下，佢就係死咁。 哦，你話佢係咩？佢係龍嚟嘅，你話佢係？ 系佢后屘讲系抽出嚟个元素系龙嘅，咁主角冇用到，咁俾咗啊，即系俾咗啊，而家你呢个拳手啊，系咯，叫咩万丈龙？ 要拉打啊？你话 系啊？佢迟啲又变到身嘅，应该系咁，但暂时未有啦。 嗯，好啦，咁另外嗰两个女角啊嘅出场率就唔系咁高啦，喺呢套嘢系咪？又系出一出又冇跟埋佢哋多人去，又冇跟住去睇佢打怪兽，冇嘅。 系咁暂时嗱，因为都系话我都话似阿杰陀，就因为本身条女又有异能咁样，跟住可能喺佢个故仔之后发生个故仔，个剧情好重要啊。但系平时我感觉上又系冇用， 出场率好低 吓，出场率冇用应该话，就算低，即系唔会跟住一齐有好多事发生关佢事咁咯。咁我想， 咁个女记者提供完情报又唔见咗人嘅。 系啦，佢都系负责走出嚟， 同佢哋一齐行动嘅，永远都 系啦。佢即系突然间拿啲新消息俾佢哋，咁叫佢个故事，即系好似其实我嗰个功用系推进个故事，啲线索等佢去查。 咁即系啲女冇女睇嘅，即系呢套嘢成日啲女都唔见咗嘅。 哦，咪有女睇，但系冇用咯，咪好似近时海姆嗰啲咁。 有女睇，你个女要动喺度先啦，梗话你唔动喺度做咩？ 吓，唔知啊，即系变翻系之前嗰啲咯，其实 系。 咁你 X A 系比较另类噶嘛？如果计翻，即系同之前 系咪？真系无事都企喺度噶嘛？系咯， 系啲人打低咗佢，负责孭走啊 嘛？系咯，同埋佢会做表情啊，即系个过程都会，唔系就系企喺度睇啊，就系企啊，即系佢会影啊，哇咁样嗰啲咧吓。咁你呢度唔会咯，即系又翻翻去之前啲女角唔系咁重要嘅呢种花樽式嘅。 系啊，因为而家佢本身通讯都系咖啡店老细同主角喺度。指示佢咁有啲， 我咁嗰個咖啡店老細好明顯係立花藤兵衛嗰個角色嚟啦， 係提供啲器材或者咩嗰啲咁對佢俾咯，係 就咁咯， 係啦，咁係睇下 OK 咁。 你又話過咧，因為佢今次呢個套路本身就係舊套路，佢將一個故事個世界設定咧就新啲，但係新都唔係新噶啦，就係以前好多時劇場版講嘅，即係個惡黨已經控制咗世界嘅嗰種設定。不過今次就首次咧做喺個電視版，就已經係咁咁啫。咁但係可惜電視版嘅特技咧，如果你玩一個咁宏大嘅世界，其實 carry 唔到嘅。 係，咁佢嗰啲機械兵咧又可以走埋一齊，跟住變隻大機械咁四隻腳棒，可以步行機器嘅。 係，你講好似蜘蛛咁啊？ 嚇，類似啦，係啦，咁大 隻佢。 哈哈，即系佢本身，但系嗰啲系啲机械嗰啲，当系阿兵咁啦。咁但系， 唔系人嚟嘅，嗰啲机械原来 系啊，咁都几蠢嘅，好似系啊，系咯，啲机械兵 啊，多程式啊， 系啊，唔知啊。咁但系真系喺电视做呢啲咁嘅异世界，我觉得系流流地嘅睇嗰阵时候咁样。 系啊，你仲用430穿梭机嘅特技系咪？ 咁咩？ 吓吓，系呢样嘢唔满意，咁其余都冇乜嘢嘅，都 OK 嘅，系 咯。咁呢样 佢嗰啲， 因为你眼高手低啊嘛，呢啲叫做 系唔知啊，即系佢我觉得 系跟，但系你冇谂过就系电视剧其实冇咁嘅 budget 去做到噶嘛。 系佢写到点样劲都冇用，你个画面表达出嚟好流啊，到时会。 因为你拍真人版就好讲 budget 嘅，你个 budget 做唔到，咁你夹硬写，你写到 Star Wars 咁都冇用噶，你咪好似而家个战队咁咯。 系。 即战队而家唔系玩到 Star Wars 咁嘅，咁你觉得 咧？我都系流嘅， 系啊，因为你越大，我咪越睇到你个底咯。 系你个笔值唔够，咁咪越嚟越 cheap 咯，啲嘢要 系咯。 唔系 XA 嗰阵时，我哋赚就因为佢本身啲皮套系循环再用来去，嗰十几只怪打晒成套啊。 啊，即系佢睇住条数，但系佢又好聪明地可以即系做到一啲好嘢出嚟啊嘛。 系咯。咁你而家佢嗰啲，我感覺上嗰啲怪係冇乜用嘅喎，即係而家佢出啲怪，咁出一出即刻冇嘅咯，啲元素怪。 我唔知佢會唔會循環再用啦。咁但係感覺上好似整咗啲皮套一集一季，好似近時咁，其實係即係慳唔到個資源同。 只可以用嚟打拉打戰嘅，即係其實都係拉打打拉打嘅，即係而家就咁睇住嘅。 應該係，因為佢其實啲怪都係俾佢攞嚟儲元素嘅。即係都係俾佢裝落嚟吸嘅啫，其實佢係。 即係好易就打低嘅，都冇難度。 係冇難度嘅，係啊，佢都係整招咁啊，即刻搞掂嗰啲怪。 咁但係追看性就冇乜嘅啦，即係中意就睇集啦咁樣。 唔係你係中意好似拉打近時嗰啲咁樣，即係查啲嘢咁，又遇到啲事冒險咁樣，我覺得 OK 咯。即係好過高數啲咁，就唔想睇嗰啲咁嘅情況嘅，就冇啲情況嘅套嘢。 哦，即係冇衰到高咁衰。 嚇嚇，都係嗰句啊。咁但係就冇一個話你都期待下集咩事發生就，我冇乜咯，我自己就。系啦，系咁多啊。嗯 ，OK。 嗯， 好，咁仲有冇？ 冇啦，咁系咪过下礼拜？ 哦，好啊，咁冇嘢啦，冇嘢补充噶啦。 嗯，新年有冇？ 冇啦。 好。 咁就下个礼拜。 就有咩都系。 咁啊，有 呢、這个。 系 Baby Driver。 哦， 系 咪叫 《宝贝神车手》？ 哦，呢个我睇咗噶啦，咁就讲两句啦。咁其实佢个元素就系、是，咦，咁咪同又系嗰啲诶狂野时速咁系嘛？唔系，佢系用音乐同埋链车，即系街车啊，链车去结合嘅。 嗯， 即系唔同嘅个玩法系吓，因为佢揸车咧系要配合住啲音乐噶，你大家睇过咩？ 系佢啲节奏系衬翻个剧情咯，好似话啲歌嗰啲， 成即系所有嗰啲链车要同个音乐要夹到嘅吓。咁、啊、你呢个系一个新啲 approach 嘅，咁啊画头的确系好好嘅做得。咁系咪嗰个里边有冇画头咁好咧？里边冇个画头嘅感觉咁好，但系都值得一睇嘅。咁、今次阿电人做嗰个角色系坏人嚟嘅， 好辣手啊！ 虽然佢哋同一个 team， 但系佢其实佢啲 team 之间。是不和的啲人， 大家个方针唔同，好似 即你以为是同盟啊嘛？呢套咪唔系嘅，其实个个都是各怀鬼胎嘅，系、 哦、 嗯，系啊。到底边个真系好边个坏？你入去睇啦，我唔穿啦，穿咗唔好睇啦。OK， 咁啊，总之男主角咧就系、是、佢自细就系因为一单车祸之后咧，佢就要听住音乐咧，佢就可以排除晒所有嘅即杂念去专一去揸车。咁、女主角只不过系一个 waitress 嚟嘅啫，即系啲一个快餐店。咁佢啊，其实几得意嘅吓，成件事吓。咁特别啲嘅一个链车题材。咁头先阿北打有冇讲过另外嗰套链车嗰套戏啊？头先 我讲咗啦， 我讲咗噶啦，讲咗，因为头先我唔喺度啊嘛，系。 嗯 ，OK。咁 下礼拜 都 OK 嘅，系啦。 下礼拜仲有嗰套叫咩《反艺术宣言》嗰套，正常咯。 哦。咩嚟 嘅？吓、啊，都系玩嘢之作嚟嘅，即系讽刺啲而家啲嘢嗰啲咁。系啊， 咁样好 系啊，一个人做十三个角色，又系化妆化到。 喂、okay. ，咁到底系咩戏嚟？西片嚟啊？香港戏啊？咩？ 西片啊嘛，咪阿边个做啊？精灵女王做。 哦，咁样好。 系啦，咁下礼拜呢两套 之后话一个人系成个星期啊嘛，七个身份嗰度啊，唔系嗰度。 我都唔系，我套要十月先做。 哦，一阵介绍下，嗰度好似你话香港都会做啊嘛。 系十月十二号应该做嗰个猎杀星期一，应该系普罗米修斯嗰个女主角做。咁佢套戏啊讲未来嘅，咁佢一个人做七姊妹啊。 系啦，七姊妹系佢唔知叫有另一个译法叫做唔知咩七姊妹咩？ 唔记错，我就知道英文名系七姊妹嘛，应该正常个英文水平。 系啊，系啦、啊，点解咧？因为其实佢系有七个一样样嘅，即系孖生就系七一，即系一胎七个、啊、一样样啦。咁佢就用咗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嚟去即系命名嘅，即系新地吓 Monday 咁。咁佢第一个系 Monday 嘅 Monday 开始，咁就系嗰个 Monday 咧失咗踪嘅故事。咁佢讲乜嘅咧？呢个好过瘾，有人话系咪笑紧大陆嘅即系。叫做一胎嘅政策，定而家都系两胎嘅，即系总有限你噶嘛。咁其实佢嗰个世界就系、是、好似系限一胎系嘛？ 系、哦、啊，一个，其余嗰啲要佢挂名就要说住啦。 系，其实杀咗。 咁佢哋就偷偷地即係養大咗七個，咁就每人呢就真係呢去一日就飾演返嗰個角色，即係每人出去街一日嘅，即係每個禮拜每人出去一日啦。 哦， 明白，但係都係做埋同一個人嘅身份。 喂，但係佢係咪真係星期一就星期一出去，係咪咁樣？我又唔知， 跟塊名囉， 真係咁樣，即係星期一就星期一出去，星期二就星期二出去咁啦，即係我係咁啦。咁但係佢竟然其中一個呢就愛上咗個人啦，咁點樣同其他幾個姊妹去分呢？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愛情故事咁簡單，係要係會殺其他人。咁都好特別，好特別嘅，科幻故事嚟㗎呢個，係咪？ 有啲似嗰陣時嗰套《死亡魔法》，咪有啲係咁。 點解會似《死亡魔法》咧？ 唔係佢又係因為佢另外一邊好似我唔記得咗係 Hugh Jackman 定係邊嗰個係佢係。 哦，係啊，佢真係有兩兄弟㗎嘛。即係又係同一個身份先係做到啲做唔到嘅魔術 人，就係啊邊個啊嘛？阿特斯拉整咗嗰個即係 複製人啊嘛，每次做一次都要殺一個救嘅自己咯。 即係佢係會複製咗一個出嚟，跟住佢就會將另一個殺咗嘅抌咗個水缸。咁但係同呢度兩回事嘅。 唔係，咁佢另 你講呢個咧，應該係似嗰個 佢另外同佢對嗰邊啊，嗰邊就係佢兩個人扮一個人啊嘛，就係兩兄弟。咁佢成日唔係同時間有兩個人出現。 似啊！你睇下个画图，你睇咗个画图未？ 未。 其实系似黑色孤儿啊，即系嗰时嗰个电视剧啊。 Okay. 即系话嗰个女主见到人同一样样嘅人跳轨，但系咁你一个鬼故啊？你觉得系咪？但系其实后屘就发现咧，原来世界上有好多个同一样样嘅人嘅。咁但系佢哋咧，其实啲发型啊，嗰样嘢都唔一样嘅，但系佢个样系一样嘅。咁当然佢实质个故事又系一个人分演唔知几多十个角色啦吓。咁嗰个剧系做到依家都仲做紧嘅，唔知去紧第四定第五季嘅，唔知第几季。我因为我冇乜睇新嗰啲嘅吓。咁但系第一季嗰时就系全世界都赞好话系神演技啊嘛。即係佢一個人分演唔到角色，而佢真係做到佢哋嘅性格嘅分別嘅。咁今次似乎咧，呢個就係重新將呢個黑色孤兒呢個即係呢個類型包裝，就玩一個未來世界。咁其實都係做翻即係類似嘅嘢。 係，因為佢呢度講佢 有個殺機， 係啊，佢呢度七個姊妹都係平時屋企係完全唔同 style 嘅，不過佢出街嗰陣時化妝即係。喬裝叫做係扮翻一個一樣樣嘅嘢，咁但係其實喺屋企。 所以佢玩嘅元素咧，的確係黑色孤兒，就係、是、一人分演幾角咁樣咯，係。咪應該好睇嘅，應該好睇，因為呢個變咗好要求嘅個演員嗰個演技好犀利，即係你一定要做得好唔同。咁嗰時黑色孤兒的確啲人讚得好緊要，就係女主角可以咁樣嚟分演幾個角色，係你真係覺得佢係幾個唔同嘅人先犀利啊嘛。 嗯。 嗯， 係啊。你做到咪呢個咪就係演技嘅表現咯，咁呢個好高嘅難度嘅挑戰嚟。咁今次睇下呢個係農民心嘅女孩啦，你話普羅米修斯女主角先係，咁嗰個亦都出咗名係演技好犀利。咁睇佢今次又如何啦？咁所以都唔需要懷疑嘅，以佢演技係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以科幻咁去講嘅時候，亦都幾有趣咯。黑色孤兒本身都係科幻嘅，係。 嗯。 佢不過佢越講越耐咯，佢講到而家講到去中世紀嘅，唔知做咩， 邊日拖到啲古仔。 系啦，因为冇办法拖落去。佢本来都系讲现代咁样，但系唔系佢唔系话去咗中世纪，因为佢嗰 个阴谋系好耐之前有啊， 好耐之前有啊嘛，冇搞错。然后后边有一个教派咁越讲越远， 唔系讲到就系耶稣 啊，多夏娃嘛，我知啊， 都话耶稣嗰啲就系再个阴谋系啊， 系由阿多夏娃就开始嘛，成个人类保元计划由上帝开始啊，呢个计划 系啊，由上帝开始点样控啲人嗰阵时已经系呢个阴谋开始啦。 系啊，咁你夏娃都系由阿当嘅肋骨空出嚟噶嘛，系咪？ 系咯， 已经开始系咁嘅，系 OK， 即系阿当都系佢自己演埋，都系佢主角演扮男人，咁夏娃又系佢自己演埋噶嘛？咦，咁点解唔系全世界啲人一样样嘅咁？点解起身发觉全世界都同一样样啊？系 OK， 好，改变咗个历史啊，俾佢啊 ，OK， 好，留意一下呢一套啊。咩星期一话？ 哦，猎杀星期一话叫 猎杀星期一系十二月几多？ 十二号好似话系十月 十二号。好，咁啊都好戏啊呢套系要睇。好，有冇呢个介绍俾大家嘅新戏？ 哦，应该都系插 到有想会加咗嘅，有冇？冇啊， 冇啊，冇啊，都系支持嗰啲啊。 即系其他都系正路系嘛？系 系啦，咪如果系等嘅话，等 Kingsman 廿一号啊，好似 嗯 高登 Circle 哦 ，Kingsman 要啦，系咯。金圈子啊，亦做正鬼白嘅嘢得， 系 啊， 喂，同埋见到啊追龙啊，9月28号啊， 佢咩？ 即系呢个甄子丹同刘德华讲呢个五亿探长嗰个故仔。吓， 咁唔系科幻啊？ 呢个唔系科幻，不过我新见到，同埋有埋画头嘅。咁佢会有个九龙城寨咁嘅样喺度嘅。 咁边个系五亿探长咧？ 哦，都系刘德华。 我即系佢继续做翻， 系 继续做雷洛。 系。咁你甄子丹系做咩嘅？ 阿豪啊，即系应该系咪跛豪啊？就系 佢做跛豪， 我唔系好肯定系咪系咪，即系嗰个角色系咪就系跛？ 点解唔揾翻啊？边个咧？吕良伟做，即系 crossover 两个啊？ 唔知啊。 咁佢呢度打得好劲嘅吓，咁唔知啊。 哦，即系呢度讲五亿探长同阿雷洛打得好劲。 系， 即系唔好以为跛豪系跛嘅，因为佢跛咗，所以可以劈出唔同嘅角度啊嘛。你意想不到嗰啲啊，黄小虎咧， 先练成呢个电光独龙拳咯。 系唔做石黑龙啊？今次做黄小虎啊？ 啊， 咁刘德华使咗如来神掌啊，已经练到啊，雷洛嗰样系嘛？你话打啊嘛，系咪？ 其實有 睇 到 嚟緊呢個係咯，對拳金乃迪 嘅 ，OK， 係。 咁可能劉德華咪開下槍咁咯。嗯， 係。九陰八骨電器噶嘛，大戰啊， 啲子彈式拳法咯。 咁樣。 係冇啊，差唔多呢個。 嗯。 冇啊嚇，其他 冇啊， 新集係嘛？ 其他唔係新集嚟。 其他唔係新。好。我都立紧做冇，应该冇啦，应该系。 今个月就冇啦吓。 系。 嗯。好啦。点解有套我见到咩叫《漆黑时空》咧？度乜鬼嘢嚟啊？唔关事啊。 几时啊？ 系、哎？佢话系十月十二号噶。 十月十二。 系咯。咦？点解佢猎杀星期一佢都话系十月十二嘅？系咪唔啱噶呢个？ 唔系啊，猎杀星期一唔系我睇话十月十二啊。 哦，你唔系十二月，哦， 唔系，系十月。 我十月 ，OK， 唔系十二 ，OK， 十二个号日子。 佢呢度写成龙嗰套都十月十二喎，佢又咁写喎。不过连中文名都有。 哦，你话咩？走去个女俾人炸死咗，佢要去 系啊 报仇，定唔知搵翻个凶手嗰套叫咩名咧？ 冇啊，都系得个英文名咯。 哦，咁啊，多数系美国上映时间啦，如果系咁。如果仲未改中文名就，咁啊要观望啊，如果系咁，系啦。但系嗰套我都想睇啊，因为系咪真系认真嘅嗰出戏，唔系讲笑系。 冇成龙去做呢啲咁认真啲西片嗰啲，我都去睇下嘅，系啊。 系咯，咪同埋佢今次系再扮老角啲噶嘛？ 嗯， 哦系啊，再扮老啲系。 你见佢里边成好似好老咁啊，白咁样嘅，系啊，咁。 个装起码 变埋，我都有兴趣，即系唔会话咁成龙唔使睇啦，咁我又唔觉得系啦，即系呢套佢都系作为演员啫，系咯，又唔系话佢系即系唔系佢拍嘅，同埋仲好似好多人做噶系嘛， 嗯， 你话同佢对嗰个鬼都系边个嚟噶？ 真唔知喎，真系 边个嚟嘅？ 系、 啊、皮礼士好似男啊，就定边个啊？我唔记得咗啊。唔系你唔系睇紧嘅咩 ？Sunny， 你唔系睇紧我。 唔 系， 因为佢呢度嘅资料乜鬼都冇嘅。 系噶。 系啊， 佢呢 度 好 难。 你呢度 边个？ 我唔记得咗边个。即系唔系成龙做晒嘅，另一个鬼佬。 我查下地址，好似人民日报站，佢走去问佢话知道啲咩。 我系皮礼士都先系嘛？哦， 应该系。 OK， 我唔记得咗边个啊？系即系其实系两个斗嘅讲，系啊系啊。唔系有兴趣都有兴趣系咯，有兴趣系啊。咁咯，但不唔系科幻嘅，你讲特工咁咧，你当系啦，因为佢都话佢系前特工嚟嘅，话成龙其实，佢最好笑，佢影翻佢啲旧相系真系成龙嚟噶嘛，即系后生嘅成龙嚟噶嘛， 近时嗰啲， 即系警察故 事，好大只咁样，系啊，系咯系咯系咯，我初以为佢影翻出嚟话佢以前系明星嚟，系咯，佢话原来佢以前系特工嚟嘅，我屋企 系，点解以前 系特工嚟啊？系咯。系点解佢会唔识佢系 Jackie Chan 咧？我最奇怪，我唔买佢，原来话佢系特工，我就系勾晒头添。Jackie Chan 都唔识大佬，系咯 ，Bruce Lee 识唔识啊？系咯，诶咁渣嘅情报局，咁人都识嘅，佢反而唔识啊？Jackie Chan 边个嚟噶？我哋 CIA 唔识呢啲嘢， anyway， 嗯， 哎，冇啦，系嘛？ 冇啦， 好，咁啊，好啦，明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啦，多谢大家啦。好，咁我哋大家去翻Facebook 啊，去揾我哋啦，同埋我哋啲群组都有好多讨论嘅，系啦。咁系咪我哋都会尽快搞个聚会噶啦？而家都 系 嘛，应该系嘛， 应该都差唔多。 咁我哋睇下几时开一个，系啦，大家一齐出嚟倾下偈。OK，好啦，咁大家记得啊，去呢个 Record 先吓，同埋边度咧？ 花 生台啊，好听我哋嘅。喂，好啦，咁啊，同大家讲声，好，拜拜。